其所需的必要程序。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天气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88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69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7点，跌1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10元，升8.5；斯摩尔国际78.65，跌1.35；美团371.6，升7.6；盈富基金29.2，跌2.6；港交所503.5，跌5元。阿里巴巴255.4，跌4.4；中国海洋石油8.18，升1.2；比亚迪股份246.4，跌7.6；中国移动48.85，升9.5；小米集团29.8，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04，瑞士法郎8.719，澳元5.929，加元6.052，新西兰元5.544，欧元9.38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7点，跌291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36美元，卖出183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喺4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蒲岗村道桥底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蒲岗村道桥底。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在马斯道桥底，坚拿道天桥过海马会大楼对出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咁头先讲咗啦，受意外影响，咁车龙排到去蒲岗村道桥底。喺新界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上城一段挤塞，龙尾喺平下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俊荣， 现在在珠宝公司做财务文员的他， 透过展翅清健计划改善了他的沉默性格，亦都增强了他的自信，现在已经全面管理公司分店社交平台的运作。 想知道何俊荣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 ？Namaskar Sudarin， 由尼泊尔裔朋友制作嘅 CIBS 节目，听故事学英语。疫情下嘅香港，是他也是你和我嘅故事。 Namaste， 大家好。Do not fear failure, but rather fear not trying。 请嚟不同少数族裔朋友分享嘅 CIBS 节目《我的香港生活隔离日记》。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来试镜是吗？阿西门兄你准备跟他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什么？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哎呀，见唔到你嘅俊俏容颜啊， 哎、你眼眼脚添， 你敲紧 条铃啊， 又系啦，你敲紧门未啊？ 啊，唔紧要，唔紧要，呢啲系我哋喺度直播室嘅里面嘅一啲叫做啊运作 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唔系，但系几好笑，呢啲叫做咩？诶，听声未见人， 系。即系我哋啫， 我哋听声未见人。嗱、 啊， 你睇下，所以话咧，长者做呢啲嘅 啊，长者，姑娘啊， 姑娘，帮佢推出嚟啦。 好听到佢咧，嗰、那个空间咧系好空旷， 好空旷、啊， 好大地方可以做、哎、做节目啊。 喺好远咧，呢度，喂，姑娘行咗边啦？你哋两个遮住先。 哦 ，OK， 得得得，冇问题，冇问题，系、哎、啦，因为我哋 听众听到嘛， 每一日咧都学习紧啊，点样咧可以即系进行紧呢一个。个视像会议直播得顺畅啲咁解嘅啫嘛。 系嗱，讲下天气先吓，而家气温咧就19度，相对湿度咧就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啊！都唔怪之哦，只手都好明显话俾大家听咧，哎系好干啊而家咁。 系啊，喂嗱，呢几日咧我哋不停咧冇办法啦，都有好多咧呢一啲叫做突袭风区嘅事情咧， 即系好似每一日都做预告咁样啊。 系 嗰啲预告咧，似系以前我哋睇娱乐版嗰啲咧，即系啲剧集啊。听日剧情预告啊，四少奶咧就同阿大少喺度打交啦咁样。 咩嘢咧？ 咁而家咧，每区咧都喺度自己预告紧咧，话喂，如果真系封嘅话咧，点算啊？ 喂，而家好啲，希望即系起码咧望住数字有个势啊嘛，叫做系咪？咁啊有个势喺度咧，嘅就合指一算。 可能佢哋都算到下个 round 嚟紧我哋度啦。不过系究竟几点钟嚟揾我哋 咧？咁而家咧呢个预告咧，我觉得比较有趣系咩咧？就系、是、每区咧，佢都有自己嘅特色嘅，即系所谓嗰个特色咧，唔系话疫情严唔严重，而系话 唔系讲下疫情嘅特色，系讲下佢区做紧啲咩。 系啦，喂，我个区咧本身就做呢啲嘅。如果你话你要封嘅话咧，你要睇住，即系区区有特色咧，封起上嚟咧就 唔系净系顾住我哋，我哋仲顾埋其他人。 系啊，嗱，譬如之前咧又轻强啲嘅，譬如你话呢一个深水埗。咁因为好多电脑商场啊嘛，佢话佢哋嗰啲商铺咧就已经每日咧就搬定啲物资走噶啦。 你最好唔好留咁多钱啊，日日清啊， 日日清啊， 你盘数咧 点算？ 系啦，因为嗰啲电脑咧，即系电子零件咧，咁佢哋就算佢唔开铺啊，可能佢放一日假嘅都系摆喺度噶啫嘛。 系啊，冇错冇错。 最紧要系嗰啲财物啦。 系啦，咁呢个你系咪咧好 feel 到嗰个地区特色就系深水埗啊，电脑区嚟噶嘛咁样？ 仲有鸭寮街啦，鸭寮街档仔咧，佢哋都话哎呀少咗好多生意。但问题系佢哋啲货品咧，就真系可以摆得嘅。 系啦，嗱咁啊，油麻地之前咧，亦都有呢一个地标果栏咧出咗嚟讲啦。喂，唔好真系封啊！ 我啲水果唔卖得噶， 即系花果山，花果山个山唔系变咗山门个山啊！鹏仔，你都要食水果噶，系咪？ 系 啦， 系咯。 所以我都即系惊过，但系应该好似。可能性又好似唔系咁大咁，我系未 啊。果栏嗰边就未睇到啦，但系今日咧， 我批准咗你啦，你见到我未啊？ 系啊，我见到啦。 哦，咁咧跟住咧就系讲紧而家今日咧就系担心咧就系红磡区啊。 系啦，嗱， 红磡 区有特色。 红磡区佢嗰边咧嘅官员系嘛？系啦，即系嗰啲嘅，因为佢哋红磡咧即系大部分咧都系讲紧啊大酒店， 系啊， 系好多官目嘅，系同埋好多咧每一日咧其实都唔少人咧，即系唔少先人咧。就要出品啦，咁样 系啊，所以佢哋咧，即系好似变咗咧，每一区一介绍自己嘅时候咧，红磡区嗰种，喂，老老实实，佢话如果你真系封嘅话咧，喂，通融 下。 系啦，真系封官嘅、哦。佢话你一封嘅话咧，嗰、那个殡仪业佢哋嗰啲朋友都讲到明咧，佢就话：喂，到时唔系影响生意、哦，亦都唔系净系影响咧，即系有冇话迟咗人嘅事、哦。佢话直情系感情啊，佢弥补唔到，因为佢哋有阵时要处理啦，嗰啲落葬啊，有好多唔同嗰啲事宜。 因为一定系安排晒所有嘅啲即系先人嘅出殡日期啊等等嘅嘢噶嘛。 但佢嗰四个字吓亲你啊！佢话咧。如果你有啲人就话啦，不如净系封夜晚开始，夜晚封区，然后咧第二朝即刻解封， 好 似之前咁样， 油麻地啊、碧街咁样咯。其实咁样咧就最 OK 嘅。 原来唔得、 啊，因为区大啊。 唔系啊，因为咧殡仪业嗰啲商户咧，系啦，你估下点解唔得？佢话如果你夜晚封，朝头早解嘅话， 我都系觉得咧夜晚咪啱咯，夜晚唔会做呢啲嘢噶嘛。 证明我哋唔系嗰个行业啊。我哋唔了解嗰个运作啊！ 我哋市民咧就会觉得，其实咁佢都即系个先人都系瞓一晚喺嗰个殡仪， 唔系啊， 第二朝出殡咁。 系啦，其中一个负责人佢就话啦，打唔到斋啊！你封夜晚 打唔到斋 咩啊？佢夜晚佢好似十二点噶嘛，之前都系喺碧街嗰啲十二点到六点噶，唔系咩？ 咁咪唔系啊？佢系晏昼六点开始封噶嘛，有啲系晏昼五六点开始封，咁然后咧佢又争取去到六点钟啊解封啊嘛。佢话除非你过咗十二点先至夜晚十二点封， 可唔可以咁啊？或者早少少十夜晚十点，朝早六点得唔得？ 佢话咧，因为咧其中一个负责人咧，佢就话啦，嗱，我收到食环署通知咧，话要做好封区准备，所以其实几有趣嘅，即系佢讲定俾你听咧，好似打风咁样咧，喂，准备闩好门窗啦咁样。但跟住佢就话，喂，几点封先？佢话如果好似油麻地夜晚先封咧，佢话喂，咁今晚出殡嗰啲仪式咧做唔到，打唔到斋，边个同嗰啲先人交代啊？喂，即系边个同我家属讲话？你啲先人忍一忍啦，金堂斋唔打住啦咁样。 会唔会咧？呢啲咁热议嘅人间嘅话题咧，其实已经喺即系唔系讲笑吓，突发奇想，其实喺阴间会唔会都已经系热烈讨论紧？ 咁你会点通知佢啊？ 系啦，即系口罩应该烧咗几盒噶啦， 噶嘛？ 系咯系咯，即系如果咧，我哋话呢啲系公民嘅话咧，去到阴间嗰啲系咪就系阴公啊？阴 即系冇阴 公，系啦，然后你就。喂，你谂下，嗰啲孝子贤孙咧，佢都要谂定就话，哎呀，太爷啊，今晚咧堂斋打唔到啊， 可唔可以打一阵先？可唔可以补打先？ 即系打针咩？而家你 唔系即系话即系咁，即系话约咗啫，咁可以甩底噶，叫做 唔 系啊？ 唔得噶，超度噶喎， 呢真系复杂嘅， 复杂啊！ 除咗要顾住即系在世嘅人咧，即系有啲我哋唔系咁肯定嘅嗰个世界咧，啲官员咧喺度嗰个政策嘅时候，即系唔知点样可以两全。 全其美。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咧嗱，我就话佢哋而家每一区咧都各有特色咧，跟住咧大家已经喺度推论紧咧就系咁诶，仲有边啲地区咧可能亦都会系有呢一啲即系唔同嘅特点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啦， 多重考虑嘅嘢。 系啊，譬如多重考虑噶，会唔会有啲譬如话嗰啲海鲜区啊？ 海鲜区， 我哋香港好似冇呢个咩，好似湿地市场嗰啲冇嘅喎。 即系冇渔人码头嗰啲啊，系嘛？ 我讲紧日本嗰个叫咩啊？ 湿地嗰啲， 湿地 我哋普通街市啫。 街市就 系啊，街市冇乜嘢嘅夜晚。系啊，咁而家如果你咁样划分嘅话咧，系咪要揾下嗰啲咩旅游专员咧？即系先研究一下，究竟每一区嘅特色咧，究竟系啲咩嚟嘅？ 即系区区有睇头 啊， 真系。 系啊，嗱，之前啊，你话如果唔系咧，疫情期间咧，兰桂坊都会嗌救命噶。即系你谂下，如果咧佢个围封嘅区咧，系啦，我就话啦，我系 惯咗， 系啊，反而嗰啲惯咗，即系之前咧，而家有啲已经系封开有条路嗰啲啦，你咪嚟检测咯。咁但系而家咧，其他行业咧，可能都要慢慢接受呢一个打封嘅考验啊。 咪最紧要你快完咯啲嘢， 系啊，快完快完快 嚟，希望可以晚十朝六咁样就好啦。 系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我哋又嚟啦，我哋唔封，风雨无改。 有成成啊，希望你还好啊。头先我问阿片啊，咁啊，希望边个还好咧？ 系大家都好咯， 系 咪先 啊？ 你唔知几时到你噶嘛？ 系啊，无论系在世定系可能喺吓，即系天堂嘅朋友，希望你都忍一忍啦。如果呢几日影响到你嘅话咧，见谅见谅啊，咁样 真系。 喂，我哋之前咧有个名词啦，都困扰咗我哋咧，都有即系差唔多十年啦，就系港鞋呢两个字咧。 哇，系咪先？知唔知啊？ 起码十年咯，即系起码十年啦，已经。咁啊，港鞋呢两个字咧，不嬲赋予嗰啲内容咧，都唔系几好噶。即系通常都系讲嗰啲阿妈帮我绑鞋带啊，今年十八岁咁样。系啦，唔照顾自己嗰啲嘅咁啊。咁好啦，如果唔系港鞋嘅话咧，咁另一个极端系咩鞋咧？ 蠢鞋， 唔系，即系佢唔系港鞋。咁啊，另一个极端。会唔会系嗰啲咧，即系叫做系小大人啊，好老积啊，即系所有 小霸王 系啦，唔系佢唔使曳噶，因为港鞋嘅话咩都唔识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另一极端即系话咩都识啦，好细个已经咩都晓晒啦，系啦，佢又好似学霸咁样， 但学霸系翻学先用嘅，但系你平闲时你唔会叫佢做学霸噶嘛， 系啦嗱，咁如果你话 好劲嘅嗰个小朋友叫咩鞋咧，系咪？ 系啦，咩而家咧，你可以俾另一个名佢叫美鞋啊。 美啊， 系啦，美国嗰边嘅孩子啊， 哦， 系啦，嗱，因为咧，佢哋就有人咧，就喺美国嗰度咧，就有啲家长咧，就话佢哋要训练自己咧，啊，唔止美鞋添啊，应该系鹰鞋添啊，系英国啊， 鹰鞋咪啱啊，其实 系英国啊，系英国多啲啊，唔系美国添啊，佢话鹰鞋咧，佢话就有个英国嘅妈妈咧，佢就话啦，我咧就唔想俾我细路咧。就做港鞋，即系当个港鞋我噏噶啦，唔要冇自理能力。 系， 佢话我要佢叻啲，我希望佢咧细细个咧已经识得咧帮手做一啲家务啊，或者要照顾自己啦咁样。 OK， 咁几细个咧个 target？ 好啦，我哋先问下两位啦，一个就阿彭爷爷，就你冇细路嘅，但系呢个就过去孕妇啦。 细路多啊， 几岁开始？你觉得佢嗰个叫训练清单就系个入门嘅标准啦？几多岁开始？几多岁？ 清单长唔长噶？ 好长噶。 要唔要煮餐饭咁噶？ 啊有啊。 要识得煮餐饭、啊。 其中嘅按年龄划分咧，有一个阶段系识煮餐饭噶。但我先问咗，你觉得最低年龄？ 我觉得系 几多岁开始训练？ 如果要入到厨房吓 ，K 飞啊 ，K 飞即系几多岁？ 六岁咯。 六岁。阿彭 爷咧？我第一个门槛都系六岁。 你第一个门槛都系六岁。 我哋都好近。 你两个咪就系港鞋咯？ 咩港鞋？ 你两个咪就系港鞋咯？六岁先训练。 幼稚园啊 ，K 1嘅时候先学下揸笔啊，喺度画下都未写字。 你哋呢啲 Hong Kong baby 唔得。 咁点解？点解可以攞起把刀嚟喺度？ 而家唔得。 攞起个镬啊！ 你哋呢啲叫做 Hong Kong baby， 真系要 save 多啲。 系啊。 系啦。 要 learn 多啲啊。 唔系啊，你 save 多啲，你悭啲啊，太悭啦。 OK。 两岁，两至三岁系第一个佢 得好咗。 唔系啩？佢个 list 又包啲咩啊？两 自己冲奶系。 两至三岁可以学咩啊？ 自己冲奶啦。 系啦。 自己啲奶自己冲。 哦，佢又冇咁过分嘅。佢只不过要求你做呢啲嘢，即系你听住咯噃。 自己换片。 两至三岁，佢唔系自己换片，自己执片。 哦。 即系换完之后唔该你自己抌咗佢。 哦，咁我都有喎。 两至三岁喎。 系喎。 OK， 嗱，讲下佢有啦。嗱，我哋逐格嚟啊。 有喎呢件事。 你有啦？有冇叫佢自己铺床？ 咁铺床呢家嘢真系冇嘅。 有冇叫佢自己执翻玩具同埋书本？ 有。 哦， 两至三岁都有。 有， 我而家都有嘅，逼我细仔一定要做嘅。 梗系啦，我自己的嘢自己执啊嘛。 好啦，有冇叫你嘅僆仔二至三岁帮你喂宠物？ 哦，咁我又冇宠物嘅，我即系教佢唔好吓我啲宠物咯，因为我时有养鱼嘅， 帮手喂宠物。如果你话玩下，摆两粒狗粮喺个兜度都得嘅。 哦，系啦， 得唔得？ 我有嘅。 系啦，彭爷得唔得？你觉得呢个两至三岁喂宠物、這 個、都得嘅，你当玩啫，叫佢同个宠物。 系啦，冇错。 俾啲概念佢，话俾你听，嗱呢个咧都系我哋家庭成员嚟噶，你要食嘢佢都要食噶，咁样咯。 将啲衫咧抌入乌衣篮度。 呢件事就好似冇喎。 你要佢系自动自觉定系你叫佢，佢会做？ 应该系你叫佢咯， 即系教 佢 咯， 应该得嘅。 系啊，唔系如果用呢个逻辑，理论上系所有都得噶嘛，因为你叫佢啫嘛。 我觉得咧呢个叫做家庭岗位嘅，即系个家务咧嗰个表咧，其实我觉得系佢哋范围做到嘅。 系啊，嗱 ，OK， 抹尘，咁呢个如果你觉得更加容易啦，系嘛？ 唔系抹尘 OK 嘅，嗱喺起码咧喺佢嗰个食嘢之前，佢咪自己有张台仔噶嘛， 系 俾自己佢自己。抹擦张台先，之后先有啲嘢食。 四至五岁，嗱、 哦、 第二格咯、 哦， 四至五岁咯，帮手抹台同埋放好餐具。 帮手抹台放好餐具啊。 嗯， 后者就得嘅，放好餐具。我个仔而家咧间唔时仲可以帮一帮手咧。 大嗰个系嘛？ 大嗰、那个。 拎筷子出去。 系啦，拎筷子出去摆台度，佢得嘅。好啦、嗯，收拾洗碗机。 哦 ，OK， 你哋有冇洗碗机啊？ 因为外国人好兴嘅 洗碗 机， 系啊，我都冇嘅。 系啦， 但 系 如果有嘅话，佢要你收拾。 系啦， 即系等于你如果你屋企有个焗炉咧，可能有个铁盘咧，当已经冷却咗啦，佢要执一执翻个位。 唔系啊，你未试过可能用大型好似洗衣机咁大部嘅洗衣机咧，佢里边嘅洗碗机咧，佢系好多好多格啦，因为洗完之后咧要收翻晒所有嗰啲碗碗碟碟嘅。 系啊， 咁呢个真系有啲难度喎。 系咯，有啲难度啦。 我都惊佢打烂啲碟。 系咯，嗱，配对同埋接好啲物。 哦， 嗱，唔该，红色还红色，橙色还橙色， 呢个都俾过佢哋玩嘅，即系当玩咯。 但如果唔系当玩咧，佢话要培养佢呢个自己搞掂嘅能力。 我觉得可以嘅，因为呢个一定唔难嘅。 彭仔，你做到咩自己？ 你讲我 系 啊，我梗系做到咧，傻嘅。 好多男士咧，佢都系求其一揽埋住抌噶啦嘛。 你唔好将自己嗰样嘢就摆喺人哋度。我觉得咧，配物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你有冇试过洗呢个第三裤啊？ 有。 洗物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好痛。讨厌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都摆埋洗衣机啫嘛， 唔系啊，因为你晾嘅时候咧，你希望 系啊系啊，你要逐对反出嚟啊嘛， 唔系一来 同埋你要揈一揈先啊， 系啊， 同埋你要逐只夹啊嘛，你明唔明啊？ 你啲丝袜容易啊， 我教你一个方法啦，唔使 点啊， 逐只夹噶，佢翻 全部入袋啊？ 唔系，你一对一对咁可以夹到噶啦，唔使逐只嘅，好嘥位嘅咁样。 所以佢就唔分啊！嗱，所以咧佢一路去到咧六至九至十一岁咧，不如我话俾你听，佢最高级啦，去到十二岁或以上咧，佢希望你做到嘅就系洗衫啦、煮饭啦、洗雪柜啦、洗车啦、烫衫啦、抹窗啦，同埋照顾幼儿姊妹嘅。 十二岁系可以噶啦， 冇错。 咁傻， 我哋当年我哋阿妈个年代啊，出咗嚟打工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整体形势令人担心，农历新年期间无可避免会多人外出，有跨家庭活动，若果近期个案没有明显回落，担心会再出现反弹。对于红磡宝奇利街永明粥店出现爆发，他表示再出现食肆等群组是一个警号，相信有关食肆的传播并非近一两日发生，可能早一个星期已经出现传播链。何柏良认为政府的追踪和检测工作应该尽快完成，若果出现爆发先至封区、封楼等，并非好的策略。他又认为政府需要加强执法，若果有离谱的个案而不检控，会令到政策变成无牙老虎。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厦污水检测属于辅助工具，在全球属于创新的研究，现时的检测能力已经增加至每日可以处理20多个采样点，可以覆盖多区。当局已经在出现多宗个案的北角东发大厦设置采样点，最快明日凌晨或者朝早就会有结果。黄锦星形容污水检测好似粗小小的雷达，居民生活习惯、渠的接驳等都会影响结果。若果有渠管驳至清水井而非污水井等驳错渠的情况，就会检测不到病毒。强调污水检测结果即使呈阴性，都不代表大厦无病毒。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包括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在内的不受信任供应商生产的电信设备威胁着美国和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确保国内的电信网络不使用这类供应商的设备，并且会和盟友合作保障他们的网络安全， 同时增加投资，扩大可信任供应商的电信设备生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并且带头说服盟友排除使用华为的设备。外界关注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华为的态度。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呼吁参议院暂缓确认由雷蒙多出任商务部长的程序，直至拜登政府明确表示是否计划将华为维持在黑名单上。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出警告，指民众对去年11月大选结果的不满加剧国内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当局表示，信息表明一些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者反对政府行使权力和总统过渡，被虚假陈述引起不满情绪，可能继续动员煽动或者使用暴力。又指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日冲击国会山庄，可能鼓舞了一些极端分子针对民选官员和政府机构，但是目前未有具体的袭击行动信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天气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7点，跌429点，总成交金额1,0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4点，跌3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8.5跌3蚊，斯摩尔国际77.75跌2.25，盈富基金29蚊跌4.6。美团363蚊跌1蚊，港交所500.5跌8.5，阿里巴巴254蚊跌6蚊，中国移动48.85升9.5，中国海洋石油8.15升9仙，比亚迪股份245.4跌8.6，小米集团29.2跌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3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2，人民幣6.481，英鎊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1，澳元對美元0.76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8,323点，跌312点。港金現價報17,0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01美元，卖出1,83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仲系多车嘅，龙尾过咗汇景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仍然交通繁忙嘅，龙尾过咗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现在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交通都还是较为繁忙的。而新界呢，青屿干线的吸水门大桥段有临时工程，由现在去到下午的4点钟，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部分慢线是会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九龙呢，九龙塘的桂丽路因为受爆水管影响，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那段呢继续要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就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公路以登华庭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 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古早味蛋糕、 无根蛋卷、 自家制菠萝包、 气炸锅茶碗蒸、 无水海鲜煲啊！ 各位居家厨神，疫症期间你又钻研咗啲咩拿手菜式？电视节目《我主场 Cooking Family》 系煮啊食个煮啊！ 王耀升级家庭，挑战擂台，下厨比拼自家味道，让观众感受家常小菜嘅温度。 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想过一个咧精精神神嘅朝头早咧，当然要听一啲咧醒醒神神嘅新闻啊！而家我哋呢啲醒神新闻咧，好贴地嘅，唔系话俾你听有人中咗六合彩，而系话俾你听咧，佢可能本来咧穷到冇得开饭啊，但系点样逆境自强啊，可以话一个鲤鱼翻身啊！呢、這个新闻嘅来源咧，就系嚟自我哋本台嘅铿锵集咧之前嘅一个专题啊，就系、是、失业潮啊！哇，大佬阿豪仔，你又话整啲醒神嘅新闻嘅，你一嚟就教个失业潮、啊，系冇错冇错，但系佢个潮就唔系潮水个潮啊嘛，佢系呢个潮流嘅潮，潮流嘅嘢有来有去，失业嘅嘢虽然你跌低咗，但系有机会爬得翻起身。铿锵集里边咧，亦都有个古仔咧，今日都俾好多传媒咧就转载咗出嚟噶。呢、這个古仔咧就系、是、逆境自强之。做空者被裁，转行冲咖啡。佢个古仔咧就咁样嘅，因为之前咧你知啦，国泰又炒人啦吓，咁啊港龙航空咧亦都直情停运咗添啊，六千个员工咧就失咗业，其中一位咧被裁嘅高级仓务长咧阿 moon 咧，佢就离开咗公司啦。咁啊根据我哋节目里边同佢做访问咧，佢就话佢喺嗰度咧做。25年嘅啦，已经一做咧就以为可以做一世，做到去边度咧高级仓务长呢个职位啦，点知先系放冇薪假，后来咧直情成条 line 就执咗，佢用咗3日时间嚟面对现实，系正常啊！你面对咁大嘅逆境，其实3日走得翻出嚟，佢算好快噶啦。咁啊，走翻出嚟之后都要揾条路行噶。阿 moon 去咗边度咧？佢就同20几个空姐空少呢一齐转行冲咖啡。由冲上云霄变成冲上咖啡，喂，结果系成功嘅。佢开头咧就系做呢一个见习主管，冇经验嘅佢咧由头做起啊，唔会觉得话喂我曾经系 head 姐嚟嘅。咁啊，然后咧同班旧同事合作咧，哇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比较神奇嘅经历啊，可以咧大家一齐过档，一齐咧重新开始。咁啊，而且咧佢亦都话俾你听咧，原来佢过往做航空业嘅经验咧系真系可以摆落去冲咖啡呢件事度嘅噃。例如咧，佢话佢将啲餐饮咧摆到客人面前嘅时候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你会点样将杯咖啡摆喺客人面前咧？我俾2秒时间你谂一谂啊！一、二，系我其实都谂唔到。原来咧，佢话佢哋有一个小小嘅即系细节嘅秘诀嘅，就系、是、咧一定会将个杯椅咧摆向右手边。 咁啊，大部分人都系用右手嚟揸碗筷噶嘛。佢话咧就方便佢哋咧拎起嚟饮。哦，所以话咧成日都话细节系决胜负嘅。可能大家咧都系即系着嗰套制服，大家都系笑笑口，大家都系摆低个杯，但系有人求求其摆，有人摆喺一个啱你手势嘅方向咧，原来又加好多分噶咯。佢最尾咧个成果系点咧？原来佢就可以咧，即系做咗个半月之后咧，就已经可以调去另一间分店咧，收入可以变成呢个总经理啊！咁啊，根据佢所讲咧，虽然吓佢嘅收入咧冇办法开同之前相比，喂，但系第一搵到份工，同埋第二唔系真系话咧将以前嘅经验咧全部抌低晒嘅，佢以前嘅专业服务态度咧一样可以应用到喺而家呢一份新嘅工作里边。所以点解我话咧呢一个都真系一个逆境自强好新闻呢？喂，各行各业嘅打工仔，你可能都会面对咧呢一个失业潮噶嘛？你点样可以走翻出嚟呢？唔好睇咁多负面嘅，有阵时你都望一望佢，人哋都行到，你系咪可以一样努力啲，唔使垂头丧气啦？介绍你睇个 channel 啊，呢个 channel 咧直情系可以帮你咧就更加醒神嘅。佢系一个咧即系冲咖啡嘅比赛咧嘅一个片段嚟嘅，系嚟自一个叫做咧原液咖啡啊。咁啊，佢呢条片里边咧就有一个咧系2019年啊 WC 咧系佢哋呢一个咧即系冲咖啡嘅比赛咧冠军南韩代表嘅一个表演嚟嘅。嗱，我唔识冲咖啡，但系你望住呢条片咧，虽然有成14分钟啊，好似好长啊，冲杯咖啡。但是你望住咧，首先呢个南韩嘅代表咧，漂亮迷人，笑容可掬。佢喺一班评判面前咧，着住呢一个好整齐嘅围裙制服咧，可以话系咧，即系大大方方咁样咧，介绍佢成个冲咖啡嘅过程。仲有啊，我谂你系第一次见咧，咖啡师咧一路冲咖啡咧，佢一路好似嗰啲顶爷厨房上身咁样咧，佢每个步骤都会解释得好清楚，笑笑口咁话俾你听。我而家咧就会落呢一啲咧冻咗嘅奶啦，咁因为佢嘅比例咧而家咁样就最好饮啦。由头讲到落尾，中间毫无冷场，但系亦都绝对唔会突兀。难怪咧啲评判饮嘅时候咧，全部都点晒头，连啲网民留言咧都话。好似上咗一堂咧，由美女主持嘅化学课一样啊 ，chemistry 啊，但系最尾冲出嚟嗰杯咖啡，亦都系咧令到佢成为咗嗰一届嘅冠军啊！喂，得闲睇下呢啲片，唔使羡慕啊，下个可能就系你嚟噶啦，我梗系会俾三杯热咖啡佢啦。瞬间看 channel 啊，唔知程振鹏，如果俾你有个副业经营嘅话咧，除咗出卖你嘅肉体之外咧，有冇得谂过可以试下冲下咖啡、冲下茶、冲下奶，可以醒醒神啊？交俾你啦，程振鹏。 啊，呢、這个都真係好问题喎、哦。如果要经营一个合法嘅副业，我做咩好呢？我諗呢，我都会去做飲食业啊，都系系啊。是二事的时候屋企都是做啲行，可能我都仲记得点样去冲奶茶咖啡啊。 我就唔冲咖啡啦，我会冲凉囉。因为唔系烂 get 嚟㗎，我帮啲細路冲凉啊，我哋个个都好有一手㗎。 啊，咁你嘅副业就叻啲啦。咁唔好做副业啦，我哋做返正务先。我哋而家呢一份嘅正职要同大家呢梗係分享一下唔同嘅事情啦。咁今朝呢一、這个瞬间看 channel 呢，彭仔呢就见到喺报章上面呢都有一则嘅消息呢，其实都唔係新闻嚟㗎啦。点解咁讲呢？都时有听闻呢，就话喺我哋香港呢一啲嘅郊野嘅地方呢，係发现有人呢就放啲捕兽器响树呢，就捉啲动物呀咁样。哇！依家咧又繼續咧係存在喺我哋嘅社會當中啊！咁啊睇到咧報章都有講話呢一啲嘅流浪嘅動物啦，即係喺元朗啊、大埔啊或者柴灣咧，都有多次咧係發現有捕獸器咧就捉佢哋嘅。咁啊，傷及咧好多啲無辜嘅動物啦，更加咧有陣時咧，哇！我哋啲行山人士啊先至驚啊！都有試過啦，即係行山嘅朋友咧，即係唔覺意啦嚇，亦都咧即係好唔好彩咧，就踩中呢啲咁嘅捕獸器啦。你諗下，一見到嗰啲咧有齒啊，即係嗰啲咧好似牙齒咁嘅形狀，啲蓮花咁嘅形式嘅，哇，好恐怖啊！嗰啲捕獸器一夾中只腳啊，哇，即係骨都俾佢啊夾斷咁滯啊！咁咧，而講到呢一個嘅狀況咧，就原來話咧。 呢個愛護動物協會咧都講啊，喺冬天咧發現暴瘦器個機會咧又會較高嘅噃。咁主要咧就相信咧，因為咧入秋之後啦，冬天啦，啲人咧嗰啲衰人咧嚇，咁啊諗住捉啲動物咧嚟到進補啊嘛，啊以為咁啊得，咁啊於是咧放啲暴瘦器，但其實咧。呢啲啊放暴瘦器咧喺香港嚟讲咧系吓非法噶、犯法噶吓，咁大家记住，如果咧即系发现有啲咁样嘅情况咧，就要系举报啊吓。咁而呢一个嘅渔护署啦，照计咧佢哋应该系负责呢一方面啦，即系去检举啦。咁但系咧就报章话咧，近三年嚟讲咧，渔护署咧对于一啲违法放置暴瘦器嘅咧嘅情况咧。是零檢控喎，即係冇人係有被檢控過，咁所以令到呢一啲愛護動物嘅朋友呢都會覺得啦，嘩係咪即係當局呢執法不力啊，啊如果係咁嘅話呢，即係唔應該咁做喎，應該加強巡查先得喎。咁就住呢一方面呢又令我呢諗起一位朋友，咁果然呢都喺網上面呢容易揾到一啲嘅片段呢，就係同佢嘅工作有關嘅。我呢個朋友呢叫邝俊宇啦，咁我呢就睇到有一則嘅短片呢，那個 channel 嚟自一個叫八八通嘅。入面呢有一個短片嘅標題就話直擊動物地獄全貌。邝俊宇話呢香港唔應該有一個暴瘦器咁講。呢個呢都唔係話係即係昨日發生嘅事啦，都係幾年前嘅一段嘅短片。片中呢就見到咧，邝俊宇就帶大家咧就去到咧呢個大欖郊野公園啊，河背水塘營地附近嘅山頭嗰度，就喺度揾咩咧？揾一處咧，即係有人報料咧，就話有一個咧專門啊去捕捉啊嗰啲動物嘅一個地方，咁而係非法捕捉啦。咁啊，捉啲咩啊？貓啊、狗啊、野豬啊咁樣。啊，咁原來呢件事呢就係、是、由行山人士呢佢哋因為聽到啲動物嘅哀鳴啊，咁發現咗一個大型嘅暴獸場啊。咁喺呢個短片入面呢就見到嗰個場地呢就一間廢置嘅屋仔啦，裡面呢有好多啲暴獸嘅用具啊。咩莲花夹啊，嗰啲款式嘅暴瘦器啦，又有嗰啲暴瘦铁笼啦，有一啲嘅钢索啊等等，睇落咧，因为见到咧又残又旧又生晒锈咁咧，都几恐怖嘅嗰个气氛都。嗱，短片嗰个目的咧就并非话同大家去寻幽探秘嘅，而系咧好想俾大家咧即系认清呢一啲嘅暴瘦器咧系几咁凶残啊吓，咁啊对人啦、啊、对动物啦、啊、都系好残忍嘅事嚟嘅。咁加上做呢啲事咧，大家知系犯法噶啦。咁大家如果係有發現咧，就應該要去舉報啦。更加重要咧，學識同埋重視咧動物嘅權益同埋愛惜動物生命啊，經常都係咁教噶。啊，咁所以咧睇完呢條片咧，行仔咧都想俾兩樣嘢啊，一樣咧就係要俾五個嬲到面紅嘅 emoji， 就俾嗰啲咧放暴瘦器嘅衰人。另外咧就係五個。就是呢震动中的动感红心的 emoji 呢就给所有的动物，以表示呢我们人类呢应该要有爱心的。瞬间看 channel， 我这位拍档都是一个爱心的人士，不单止说对小动物，对大朋友都是的、啊、经常都有些实质的慰问给一些独居长者，包括我棒仔在内的，是不是桂花田？ 是啊，我真的觉得自己真是呢，那些阿妈那些母性呢是发挥到在公司都有的。譬如我看到在画面呢看到呢彭姐呢用那个膊头呢夹住那个电话筒呢来跟我们讲电话的时候，哦喂，现在未讲嘢住啊，你快点放低啦，如果不是颈痛啊，因为这些是真的职业病来的嘛。那我都会提下他的。那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有爱心，关心下多些身边人是 啱。你不赞我，我即刻找了那些啦。 啊是啊是啊。 headset 啊，以前那些call台嗰啲通话 接驳器， 接驳器 啊，我可以帮到程振鹏啊，佢条颈已经唔长噶啦，仲敢夹发真系， 我真系好担心佢。 佢攞只脚嚟踩我哋。 OK， 琴日咧喺猜猜我是谁咧，咪问咗一条题目啊，香港开埠180周年嘅时候咧，全球 首条可载人嘅吊车系喺1892年由太古洋行经嘅兴建啊，咁样跟住咧由鲗鱼涌柏嘅山连接英皇道啦，咁样咁好犀利，好巴闭系咪？即系其实咧，你望下我哋香港啊，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嘅天桥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啊，估下咧，大概有几多条桥啊？啦吓，嗯，系啊，系啊，大概有700多条噶。咁啊，咁啊，大家有冇留意香港啲行人天桥咧？其实都好有特色嘅。例如喺铜锣湾圣保禄中学咧对出嗰条嗰条叫做奥运桥啊，我有去过啊，都真系几靓噶。佢每一级楼梯咧都印上咧奥运会举办嘅年份啦、地点啦、中英对照嘅。咁啊日日行咧，其实咧你基本上咧日子有空嘅时候，即系尤其是嗰间中学嗰啲学生可能已经知道啊边一年啊边个奥运喺边度做啊，佢已经记得晒啦。咁啊另一条咧就好多人都会去打卡嘅，就系、是、中环美利道啊嘅旋转楼梯嘅天桥。咁由顶层咧望落去咧，其实好似咧蜗牛咁样，好多转转转咁样，好有特色嘅。嗯，除咗咧特色天桥之外咧，我哋香港嘅大桥啊都好巴闭噶。耗资超过71亿嘅青马大桥啦，系全球最长嘅行车铁路商用悬索吊桥，全长有1377米啊。咁而青马大桥嘅另一边耗资超过17亿嘅丁九桥咧，佢系世界最先建成嘅三塔式斜拉索大桥，全长咧又有1177米嘅。咁呢两条大桥咧，夜晚着咗灯咧，哇，真系好靓，好壮观嘅。咁啊，仲有一条当然唔少得都要讲下佢啦。不过其中一部分咧系我哋香港拥有嘅，就系、是、世界最长以桥隧组式组合方式啊，三线双程行车嘅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咧，全长55公里啊！哇，建设成本有成有过千亿噶吓。咁啊，香港咧就系好犀利啊！有呢啲嘅咁大型嘅工程，人力、物力、财力都有唔少啊！仲更加得到世界第一。今日咧即系分享咧。周周盘点 channel 啊，系啊，佢咧个题目就系八座世界上最惊险刺激嘅桥啊，净系睇都睇到脚软，你敢唔敢试下行咧？哇，你睇佢呢个题目几巴闭，但系咧认真，我睇完之后咧，我跟住嗰啲镜头咧去望咧，哇，其实咧睇片咧都可以咧望到咧个心真系睇到嚟一嚟嘅。用惊险刺激呢个形容词咧，去形容呢条片咧，系真系好贴切，好贴切。嗱，如果食饱饭咧，你先去睇嘅时候咧，我谂会啱数啲，不过应该唔会呕嘅，但系真系会好惊嘅。我会俾三个 O 嘴惊惊 emoji 俾呢条片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瘦眼茄，早晨 ，Crazy Lion。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仲有各位喺屋企嘅同学仔。 Hello， 系啊， 系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就去认识两只狗狗，一定要识佢哋喎。 系啊，系唔系嗰啲总统嗰啲狗啊？ 好叻啊，肥妹仔。 哎呀，咁犀利嘅你。 系啊，咁因为啊喺美国有大件事发生啊嘛，佢哋有新总统，咁咧佢哋通常咧仲用有狗狗咧嚟咧 陪伴佢， 令到咧呢个家庭咧系好和谐啊，咁样系亲民嘅形象嚟噶。 咁、所以咧过去嗰四年咧，特朗普咧佢就冇养宠物，冇带猫猫狗狗入去嗰个白宫啊，因为佢屋企都唔知系咪唔和谐咧。 系啊，而家咧就有歌符啊， 但系而家咧呢个新嘅美国。 國總統咧，佢帶咗兩隻狗啊，一隻叫冠軍，一隻叫少教啊。但係咧又得意喎，嗰啲人咧會叫呢啲做啊，佢老婆就第一夫人咧，嗰啲寵物第一。第一宠物或者第一猫第一狗，但 系 佢有两只，咁边个第一边个第二 咧？咁佢系睇下佢养边个先啦。 咁又系，等佢自己定啦。不过我想认识一下咧，就系原来呢两只第一宠物咧，佢哋都系属于德国牧羊犬嚟噶。 哦，德国牧羊犬。 系啊，咁原来德国牧羊犬咧，啊，咁系咪真一定系源自德国嘅咧？咁系噶， 咁一定系啦， 德国噶， 系啊，但系呢个 扬州炒饭都唔系扬州有得食啦， 扬州四海都有。 但系咧，佢哋话呢个总统话要希望咧，大家都专注 Made in USA 嘅嘢个噃， 佢连只标都唔系戴美国噶噃， 咁点解只狗狗系德国嘅？ 咁、我唔理佢啦，佢原产德国啫。我想话德国牧羊犬咧，原来咧喺台湾咧都兴噶、因为咧台湾咧佢哋中意用呢个德国牧羊犬，即系我哋成日见到咧，譬如香港嗰啲警犬咧，系狼狗啊嗰种款嗰啲咧，就呢种啦嘛。咁啊，台灣咧係都用佢哋嚟做呢、這個，曾經用佢哋嚟做嗰啲軍用犬噶喎。 哦，就係做警犬嘅。 唔怪之佢一個名叫做少教咯，嗬。 係咯，因為台灣嗰時咧，日治時期咧都係攞去做軍用犬。 係。 仲、有一樣嘢，我哋要認識呢個德國牧羊犬咧，原來喺咁多唔同品種嘅狗入面咧，你估下佢哋嘅智商排名啊，即係聰明嘅程度係第。 肥妹仔 哦，高 肯定 系啊，高过埋秀恩茄同埋 Chrissy 丹人， 系啊，高过晒我哋咁咩？ 咁佢排第几啊？ 排第四啦。 我觉得佢排第牧羊犬好叻噶，佢做狗噶，佢 你唔好觉得好熟啦，我扮第四啦，我话第四。 哎呀，好叻啊，肥妹仔， 搞错啊， 啱啊你， 系啊， 你嘅智商排名可以高一级啦， 得啫， 终于可以排到第一百啦。 咁原来佢智商排名系。第三嘅喺咁多种嘅犬只入面，好犀利啊！咁咧，德国牧羊犬咧，原来佢呢个名咧都唔系有好耐历史嘅啫噃。以前可能就咁叫佢牧羊犬啊咁啦。原来话咧喺1977年先正式咧确定佢个名系叫做德国牧羊犬噶噃。 咁如果冇羊俾佢追嘅话咧，佢会唔会退化？ 系啊，有冇有牛？佢系咪牧牛犬啊？ 有贼可以俾佢去。追啊嘛，佢都可以好啱啊！攞嚟做呢一个嘅警犬噶，因为佢好机智啦， 同埋佢又忠心又听话喎。 冇错， 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大家要好好对待你身边啲狗狗啊，知唔知道啊？ 知道。 返回深圳上课，决定一家人都唔会返回江西乡下过年。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包括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在内的不受信任供应商生产的电信设备，威胁着美国和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确保国内的电信网络不使用这类供应商的设备，并且会和盟友合作保障他们的网络安全，同时增加投资，扩大可信任供应商的电信设备生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并且带头说服盟友排除使用华为的设备。外界关注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华为的态度。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呼吁参议院暂缓确认由雷蒙多出任商务部长的程序，直至拜登政府明确表示是否计划将华为维持在黑名单上。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天气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3点，跌578点，总成交金额1,2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3点，跌3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9.5，跌12蚊；斯摩尔国际77.15，跌2.85。盈富基金28.84，跌6.2；美团357蚊，跌7蚊；港交所497.2，跌11.8；阿里巴巴252.2，跌7.8；中国移动48.15，升2.5；中国海洋石油8.08，升2仙；比亚迪股份242.6，跌11.4；小米集团29.1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593，瑞士法郎8.715，澳元5.917，加元6.045，新西兰元5.536，欧元9.373。每百日元对港元7.4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23点，跌312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6美元，卖出183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爆水管，长沙环的青山道兴华街交界，现在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的。重复多次，长沙环的青山道兴华街交界受爆水管影响，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上城一段挤塞，龙尾在平下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时光机留给你， 做咩咁好唱口啊？家俊， 我最近下载咗呢个唱 K app， 谂住可以玩一下嘛。 咦，点解手机可以录音嘅？记得我哋以前又有黑胶碟，又有录音带，佢哋又点样保存声音呢？ 不如我哋今个星期探讨下咯。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同埋李慧妍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到时见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三五成群有礼的人，你真系觉得佢系人？ 试过搭 lift 嘅时候，无啦啦有一把好斯文嘅女仔伸出个，唔该姐姐咁 啊！我让开嘅时候，突然间发现，咦，部 lift 得我嘅啫，让开真系冇人噶，又冇人出，但系唔惊噶，嗰下系即系佢实在太真人咁样，同埋好斯文，好有礼貌嘅把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金针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发户人吓，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有清真烹。 系啦，咁啊，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 嗱，琴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咗咧喺北韩咧，佢哋就话啦，唔准咧有啲咩，系啦，唔准讲恶霸，亦都唔准咧喺度扮人哋嗰啲叫做南韩嘅口音，因为好高度严格。咁啊，其实咧，原来呢个世界咧，即系好多地方咧，都有啲好严谨啊、好严格嘅嘢咧喺度进行紧嘅。咁啊，但系其实目的咧都系为咗即系自己的地方好嘅啫。嗱，你有冇谂过冬天冻啦？咁我哋会点样取暖呢？ 慰劳。 系咯， 围炉嗰个炉系嗱，咁我哋就会用电开暖炉啦，系咪？因为有电暖炉啊嘛。咁但系有唔系到到地方有电暖炉噶嘛？ 譬如喺 炭炉咯， 吓系啦，嗱生火啦， 即系炉啊。 有冇谂过生火取暖系会俾俾警方系啊会拉啊？ 生火取暖 仲会喺大陆啊，喺仲会行政拘留10日同埋罚款500蚊人民币啊！ 会唔会基于佢生火嗰个位置或者个方式系会危害其他人啊？ 嗱咁啊，即系咁讲嘅。其实咧，佢哋咧，即系佢嗰个地方应该即系自己取暖嘅地方，应该唔会危害到其他人嘅、嗯，因为佢真系即系谂住，天气冻啊嘛，而家咁啊，所以想搭个火嚟跟住取下暖啫。 烧着咗其他嘢， 咁佢又 喺危险地方度烧， 佢系咪喺个炮竹生产厂里边烧啊？ 唔系，可能佢喺军营里边烧啊。 系啊，都危险噶。 咁又 系咪打仗啊？ 唔系，其实佢就真系就咁攞啲杂草咧嚟堆喺即系攞啲杂草嚟跟住攞个打火。 但都俾人罰，哦，因為佢啲煙咧分到佢哋嗰啲金正恩啊、肖像嗰啲， 唔係啊，講大陸啊， 係 咯，係金正恩啫， 死我， 唔係咯，佢肖像， 我以為佢遮住咁啊，領導人， 領導人嗰啲畫像， 係啊， 嗱，唔係。是因为咧，佢哋而家咧，即系又有一个嘅新嘅规例啊，咁咧就生效紧嘅。咁啊，系咩事咧？ 我估，系咪限制咗唔知要几多度以下先至可以生火取暖？ 哦，佢之前系用电啊嘛，如果佢唔用电，佢应该自己得噶。 咁唔用电用火啦，系咪？乜电都冇啦，系咪先？冇电供应，我会用火嚟取暖都得啩？咁样，我点知？对唔住啊！系而家都唔得啊，因为咧佢而家四川省咧，人民政府咧2021年啊，新鲜热辣啦，森林防火命令 哦， 生效， 咁好紧要喎， 森林里边啊嘛， 你打就好似个咩复活岛咁样，而家 即系惊你烧到 即系变山火啊嘛嘅意思啫。 啊，唔系佢系惊啊，但系佢讲紧嗰个人喺屋企自家嗰度。咁当然啦， 佢屋企喺边先？ 佢唔喺森林里面嘅，系喺自家屋企嘅。不过因为呢条条例生效咗啊，即 系 有个防火命令啊。咁咧就话由一月开始咧，去到六月30号嘅。咁啊期间咧，呢个防火命令生效咧，期间喺呢六个月之内，人民唔可以做啲咩咧？ 唔可以出去执树木、执树枝、透炉、生火， 系咪呢啲啊？ 系咪呢啲啊？ 系有好多呢啲咁嘅限制嘅， okay. 例如喺即系唔可以咧，即系防火期间咧，而家佢叫防火期啊，咁咧就防火期间咧，佢就唔可以点孔明灯啦，就唔可以烧炮仗啦，唔可以系啦，唔可以烧炮仗啦，咁亦都咧唔可以喺呢个森林嘅防火或者系草原嘅防火管制区里面吸烟啦，生火取暖啦，烧垃圾啦，严禁呢个点蜡元宝蜡烛香啦，烧衣纸啦，等等。等嗰啲叫做咧，即系拜祭嘅嘢啦，咁样，仲有就系咧要配给， 系， 咁 咩啊？配给乜嘢？ 配给啲咩？你觉得可以配 给 啲 咩？牛屎，因为佢哋用牛屎取暖噶嘛。如果系啲农区， 佢都要烧嘅啫， 系啊， 咁都要烧都唔得噶。佢如果喺嗰个范围里面， 配给真系暖包嘅啫，佢咩都唔烧得。 佢就话咧，配给系啲咩咧？ 麻辣火锅、泡菜。 嗱，因为我哋三个都唔用嘅， 女郎挂力。 因为我哋三个都唔用嘅，咁啊，但系咧就有啲人咧就特别需要用嘅打火机。 我打火机，哦，即 系 惊点火。喂，所以我头先第一个问题，究竟佢住边噶？你全部都是用森林管理办法，如果你说他住在市区不关他事的。 咁当然呢， 如果他住在森林的那就很合理了。 在那个四川省里面的范围里面的一个区咯，即是 他 那住的。 即是他没说他是林木区这样。 他 因为如果根据你这个规矩，他就应该是林木区咯。你说如果他住在成都，是人家住高楼大厦都不关他事 的。 讲 四川省的，讲四川省里面。因为 四川省那么大。 他其中一个州咯，里面咯，是啦。咁跟着他就说啦，因为现在呢，因为早阵子呢，他话旧年咧大火啊，咁咧就烧咗好多，即系烧咗好多1000公顷嘅林木啊，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哎呀唔得，我哋要控制加强管理大家用火啊嘅物品啦、啊，咁所以咧佢就话啦，火机系要系实名制嘅、只要你买一啲要燃点嘅嘢咧，都要实名制，咁啊仲要咧，就算你买啊，你写低你嘅名喺啊，哎我系曾志雄，我系买个火机，咁样跟住我签咗名啦，咁样跟住咧，佢仲要系每次都系。买一个啫， 只可以买一个， 系啦，就唔可以多买嘅咁。 咁系咪啲民众觉得好扰民咧？定系大家觉得好合理啊？咁 啊，啲网民就系话：，哇，搞错啊！买个火机啫，因为你知佢哋都好多人吸烟噶嘛。咁你吸烟嘅时候，你都要用火机噶嘛。你个火机咁细嘅，你都要实名制，真系好扰民，同埋买一个咁样。系啊， 不过因为其实因为佢咧，自从发生个山火之后咧，你见佢而家管理嘅啲办法咧，都喺林木区嘅。咁所以咧，受影響嗰啲地方咧，譬如佢頭先講嗰啲，有啲係四川嘅金枝洲啦，有啲就可能喺頭先你講嘅梁山嗰啲巴塘縣啊，佢哋一啲咧即係比較郊郊區啲嘅。 佢哋嘅範圍裏面，佢哋嘅範圍裏面咯。係 啦， 咁 啊，所以 全國嘅。 係啦，佢就唔係全個四川省，佢喺呢啲邊皮地區，即係一啲比較邊境啲啊，可能係啲農牧區嗰度。 咁應該影響嘅民眾個數量， 但 係都 多嘅，因為佢始終嗰度住嘅人口好多噶嘛，同埋佢哋可能會覺得比較誇張嘅就係咧，而家全部都是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就不可以买打火机啦，火柴都不得啦。如果你真的买那些呢就要用实名登记啦咁样。咁但是为什么有些人都觉得搞笑呢，就是因为你不买打火机啫、不代表就没有山火㗎。即是如果你管理得不好，如果你管理得不好的话，你自己钻木取火都有机会。 是啊是啊，所以有些人都说，喂你管下个源头先啦，你不要管我的火啊咁样。 不过他真的几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说之前又有一对即是他在梁山州的金阳县，即系都系啲比较农村啲嘅地区。 我头先咪话佢哋取暖咯。 佢又系因为咁样取暖，又系烧，不过佢冇话烧到好大件事嘅，佢系烧杂草咯。 系啊，咁但系问题佢嗰个条例生效咗啊嘛，咁所以咧都要被拉咯。咁样喂，我真系好基本啫，我系取暖，但系原来喺嗰段时间系你做呢啲叫点火嘅嘢咧，都系犯法。 即系咧，如果你对比咧，可能你话你就咁听，可能觉得好合理啊。你有人点火就森林大火，所以就唔俾人哋买打火机。咁如果你对比咧，嗰阵时澳洲咪山火啦，烧到即系冚冚冚噶嘛。 美国都 系噶， 美国都有啦， 加州啊， 系咯。 咁你唔会调转就话咧，唔准住喺呢一个林木区嗰啲人咧，唔准买打火机。 唔系，同埋或者你系讲咗晒人哋嘅样咁样，系咪先？嗱，你 搬 撤离咁样， 针对翻嗰个源头究竟 系 咩事咯？ 系啦，所以佢哋都几多呢啲古怪嘢。 嗱，你话你唔俾放孔明灯，明白？成日都系讲紧放孔明灯咧，啲嗰个灯咧唔知飘咗喺边度咧，降落咗喺其他地方就大件事啊嘛。咁啊，唔俾放烟花嘅，其实都明白嘅，因为嗰啲火头咧可能咧会散。系啦，火舌会弹到去，但系你嗰个叫萧永强啊，即系佢啲即系祭祖啊，或者系即系装去拜神啊，即系彭仔你个中意嗰啲啊，佢都唔俾讲紧。咁啊，取暖嗰啲个最基本，喂，我生活、我生存咧，我冻我嚟取暖又唔俾， 系啊， 咁真系有少过分。 咁如果你讲大陆咧，因为佢哋地方大啦，有好多地方咧，佢仲未有嗰啲供暖系统嘅时候咧，佢哋嗰啲取暖方式可能真系会比较原始啲嘅。咁、我见过。有条片咧，佢系讲真系去到东北咧，可能系嗰啲即系哈尔滨啊嗰度嗰啲地方咧。佢话佢哋点取暖呢，就因为佢话如果要用嗰啲叫做煤炭烧咧贵啊。佢话佢哋咧都系唔会买嘅，即系佢哋已经可以话你咪烧煤咪得咯咁样。 执柴咁样。 系啦，佢哋执柴嘅。 而家连木柴都唔俾啊嘛。 但系佢执柴咧，我睇过嗰个规矩好搞笑嘅。佢话咧，佢话如果你去到呢啲东北嗰啲农村度咧，每一间每户咧。譬如话我哋普通人咧，可能就有间平房啦，隔篱有个车房。可能你话咧，如果外国嗰啲有车房啊，有花园啊咁样，佢哋就唔系 sell 有花园有车房，佢哋 sell 咧有冇柴房嘅。 有柴房。 系啦，因为咧， 系 啦， 有冇嘢就冇妹仔啊。 如果你嗰间屋咧，隔篱嗰个柴房咧够大，即系所谓房咧，其实是露天嘅，够多咧，即系堆到好似货柜咧。个喂，呢家人正啊，因为点解咧？ 大富人家。 系啦，佢可以挨到成唔系讲紧一年，可能几年咧都烧唔晒嗰啲木柴咁样。 即系话佢有个地方可以安坐， 直情 个摆 放 嗰啲。 安 放 系啦，就全部摆喺嗰度嘅咁样。咁但系咧，佢话近年咧 柴房 系啦，因为佢哋免费执啦，又唔使攞钱嚟买煤炭啦，咁啊悭好多啦。咁但系咧，原来佢哋都有新规矩咧，就同头先即系阿田讲啲有啲似嘅。 佢 唔系实名制，佢惊你乱咁斩啲树木啦，佢又惊你会破坏林木啦。咁咧，佢话佢哋有公布咗咧，就系话某啲长短大细嘅树枝咧就唔准执。 哦，即 系 好似钓鱼一样啦， 系 有啲大细嘅 鱼，嗰啲 鲍鱼都系啦， 系啦。咁但系结果咧，嗰条片咧访问啲当地人啦，佢话而家咧唔执噶啦，我哋。因为佢话咧根本就唔清楚咧边啲执得边啲唔执得，佢话咧连佢哋自己系当地人咧上到山就话喂呢啲执唔执得啊鬼知咩？ 系啊，即系要攞把尺嚟度下，喂佢过咗1mm 喎，喂得喎，分咗俾人拉喎。 攞个表咧上去对 嘅。系啦，所以咧变咗好笑，佢哋话咧而家里边佢哋嗰啲存货咧唔再补新嘅柴火咯，大家净系执咗旧嗰啲咧，挨得几多年就当几多年啦，因为唔系太知道嗰啲规矩咧。 头先嗱呢家即系呢个农民咧，佢攞啲杂草嚟去堆。咁又 唔系因为我谂两个概念啦，嗰、那个就惊你乱咁斩树木啦。咁四川呢个咧，佢虽然而家比较霸道啲，但系佢嘅目的咧就系话，喂唔想你又引发山火。知道咧，如果你哋唔限嘅话咧，你系求其系烧啲草咧，又唔好好处理，咁可能就会烧到咧，即系一发帮我收拾咁样。 即系咩都要即系好严谨咁管。 几时都讲咧，教育好紧要咯，应该要教育民众咯。 哇！如果咧我哋有人试过咧去郊野公园咧，你知道大家利是噶嘛？有人咧烧完嘢食之后咧。又留低火种啦，跟住大家去拜神拜山嘅时候咧，又即系啲冥强 啊 嘛， 个烧晒火山啊嘛，山火啊嘛， 你知啦，而家我哋而家成日都要即系与时并进咧，向内地接轨噶嘛。哇，你话如果出年啊，佢下次同你公布话清明时节买火机实名制，到时你唔好喊啊，真系。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

一名中三男生前年十月参与示威，在屯门被警员追捕期间两度挥锤袭击警员手臂。男生原审的时候被判感化，律政司不满判刑过轻，提出复核。上诉庭撤销感化令，判被告入更生中心。男生的代表律师表示，他已经完成近五个月的感化令，期间一直遵守宵禁令。感化官指男生的品行和操行良好，和家人关系改善，学业亦都有明显进步。但是上诉庭三位法官同意更生中心的报告，改判他入更生中心。事发在前年10月7号，现年16岁的被告被控在屯门青山公路新墟段和乡事会路交界袭击一名警员。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整体形势令人担心，农历新年期间无可避免会多人外出，有跨家庭活动，若果近期个案没有明显回落，担心会再出现反弹。对于红磡宝奇利街永明粥店出现爆发，他表示再出现食肆等群组是一个警号，相信有关食肆的传播并非近一两日发生，可能早一个星期已经出现传播链。何柏良认为政府的追踪和检测工作应该尽快完成，若果出现爆发先至封区、封楼等，并非好的策略。他又认为政府需要加强执法，若果有离谱的个案而不检控，会令到政策变成无牙老虎。中国国际电视台报道，正在武汉的13名世卫病毒溯源专家组成员今日结束在酒店的隔离，其中一名专家透露，隔离期间一直同中方专家举行视像会议，双方接下来将会一同开展实地工作。13名专家今个月14号抵达武汉，另外两人因为对新型冠状病毒抗体呈阳性而要延迟入境。中方曾经表示专家组会和中国的科学家交换意见，但是美联社早前引述有新型肺炎死者家属期望和专家组会面，认为专家组不应该成为传播谎言的工具。世卫表示，今次任务目的是调查病毒起源，而不是追究责任。东京奥组委和国际泳联宣布，原定三月在东京举行的混律泳奥运资格赛，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关系，推迟到五月举行。声明话，有关决定出于多种考虑，包括确保为运动员提供最公平的条件，因为疫情和日本对日境人士实施的限制，可能令到一些必要准备无法进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天气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8点，跌587点，总成交金额1,47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4点，跌3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5.5元，跌6.5元；斯摩尔国际77.05元，跌2.95元。盈富基金28.86元，跌6毫；美团356元，跌8.2元；港交所497.2元，跌11.8元；阿里巴巴252.4元，跌7.6元；中国移动48.25元，升3.5元；比亚迪股份244元，跌10元；中国海洋石油8.02元，跌4仙； 小米集团29.15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6，瑞士法郎0.89，加元1.282，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2点，跌362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81美元，卖出1,83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嘅屯门龙门路啊，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嗰度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咁啊现时一带咧好塞车啊。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噶啦，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可以嘅话咧，揸车嘅朋友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仲是多车的，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咁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新界呢洪水桥嗰度咧，因为应该系呢一个洪天路吓，新界洪天路嗰度咧，因为有啲临时工程啊，洪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上城嗰度咧就比较塞车嘅，龙尾去到平下路啊，洪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上城对开嗰段咧有工程，龙尾去到平下路。而九龙方面咧，长沙环嘅青山道同埋兴华街交界就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兴华街嘅中线，同埋兴华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嘅慢线，分别有封路措施，咁啊比较多车啲嘅，经过时间就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咧，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睇过咁多韩剧，但系佢哋嘅文化，你又知几多啊？ 佢就话如果你同长辈同行嘅话咧，你最好咧就唔好将只脚伸直，咁咧双脚咧最好咧屈曲啊或者盘膝坐，咁先系对呢个长辈咧尊敬嘅一啲坐姿。因为 如果个脚痹咁点啊坐到？ 唉，专递只脚向上。 长辈走先咯，你 可唔可以另名面啊长辈？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啊成日卸膊，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足物啦，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连支咁老啦，但系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唔系油条，系横柱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横柱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翻嗰啲啊， 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哦，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只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唔系啩？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诶，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十一点四十一分啦吓，而家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3%，哇，继续红火、 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咁啊呢个时候有豪雨录。 豪雨录，点解？点解？喂喂。Tell me why. 是活在世间命中总有分别、哦、求神念佛是我共生可会变真 世上烦恼的来源莫过于不停问点解啊是啊当你老婆发嬲的时候你仲问点解、啊、你不如问下点解你激嬲佢好过啦 点解点解无份当主角 被人炒的时候你问点解唉我想你都不如调返转个老细都会问你点解你仲未走啊点解我要不停喺度蚀钱啊。係呀而家我哋呢个社会呢都要求你呢唔好问咁多点解㗎因为你再问点解嘅话呢其实可能本身就系烦恼嘅根源啊你唔问嘅咪冇事囉。係呀因为有阵时候你问完都冇答案因为对付你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对付你如果要问为什么的话可能他都不知道怎么答你例如你如果你问为什么要宣誓呢例如你问为什么我要签这张纸呢例如你要问为什么我没得续约的是咯为什么呢可答不到的因为呢个系我哋打工仔嘅悲歌嚟噶，有调查显示咧，有50%至75%嘅打工仔咧系遭遇过职场嘅欺凌啊。嗰啲欺凌咧唔系话你身体上面俾人哋殴，俾人哋打，呢啲以前柴房妹仔就有试过啫。但系亦都包括有好多咧身心灵嘅损害噶吓，而最常见嘅欺凌行为包括以下呢几种，唔知道你有冇份吓？刻意嘅吹毛求疵。无缘无故冷言冷语嘲讽或者辱骂无理打压工作意见否定你的工作表现甚至将错误推去受害人身上将大部分的工作推到受害者身上集体孤立受害者。为什么刚才那些行为这么似那位打工仔现在受到的欺压的我发觉构成一个职场欺凌呢头先嗰几样嘢呢系缺一不可㗎。譬如你明明觉得喂佢份阿 Pizzo 应该写得几好啦但系突然间又俾人抽起喎咁呢啲算唔算系吹毛求疵呢先可以人更高又或者明明啲人觉得佢做得好好㗎喎但系可能有一啲旁边可唔关事嘅人就否定佢嘅工作表现啦然后仲要揀将错误推去受害者身上面。边个叫你问问题问得咁尖锐啊？你错，你问到人哋唔识答，系你有问题啊嘛。最紧要咧就系集体孤立受害者希望咧所有人咧嗱，你望住啊，你试下学佢，你试下学佢啊。下一个冇得做嗰个系你，下一个冇得捞嘅咪就系你咯。而打工仔呢面对最大的欺压呢可能就是无日无之的投诉。我想如果你是做那些 CS 啊或者你是做前线员工的话呢你最怕的就不是那个客人不买东西你最怕的是那个客人买完东西之后带了投诉你嘛。在世界命中总有分别 即因为咧，我哋而家进入咗一个咧，从未试过咁高度重视投诉嘅年代啊！系有理冇理，有投诉嘅佢都会受理。网上见到咧有一个真人真事系咁样嘅，佢话咧佢本来负责咧做呢一个收件送件嘅嗰啲打工仔啊，即系我谂就系传说中嘅 messenger 啊，真系传送员啦吓。佢就话咧有一日咧佢就被派去公司咧喺元朗某间铺头做咧就要去收件嘅，咁啊佢有向店铺经理咧话俾人听自己嘅身份，你好啊，我系嚟收件嘅，咁啊对方个店铺经理咧就同佢讲啦，我冇收到通知人要嚟收件喎。唔紧要啦，系啊，经理啊，我系嚟收件嘅。今日我收到行程表咧，就要嚟元朗分店度收件。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咁张表格喺度嘅，你可以同主管问一问啦。但系我真系冇见过有人叫我收件。咁你问咗先啦，咁你跟住话翻俾我听啦。系咪都好合理嘅对答咧？人哋话冇收到要收件，但系我收到通知要嚟收件啊嘛，咁我有咩错咧？最尾呢一个 messenger 啊，呢个打工仔咧就真系成功收咗嗰个文件嘅。不过估唔到嘅系，后来啊，佢翻到公司啊，即系佢呢个收件嘅打工仔嘅公司嗰度咧，就俾佢上司召费。佢话：喂，元朗间铺头投诉你，话你唔专业。你话啦，呢个算唔算滥用投诉机制咧？冇证据、冇理由咁样嘅投诉，而上司仲要唔做任何调查，单凭片面之词就要将呢个打工仔训话两小时啊！老细老细，你得闲啫，我唔得闲噶，我仲要出去收件噶。不过佢呢个 case 咧，最担心嘅地方咧就系佢话我唔知道迟早会唔会俾佢炒啊，因为佢而家咧为咗呢个投诉已经对我无故训斥咗两个钟啦。如果我下次再收件嘅话，又俾人投诉，我会点啊？点解冇份当主角？咁啊真系冇办法噶啦。我头先都话啦，我哋而家已经进入咗呢一个唔好问点解，同埋有投诉呢种硬食嘅年代噶啦。是不是所有老细都咁喜欢闹人呢？又或者是不是所有老细的要求都是合理和要遵守的呢？亦都有网上有个 case 是这样的，那个老细呢他就做那些设计公司的，他就发了一个信息呢就给他们的同事，要求他们呢请你今天要出100张各种款式的贺年图，听日朝头早要交50张，每日出100张，要做几耐呢？要做到1年8日。咁佢嗰8日系边8日呢？原来呢仲要系讲緊新年期间年初一到年初八。一日之内要出100张设计图。咁你淨係听到都知道唔合理啦，系咪先？一个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啊。即系等于如果老师同学生讲你要今日之内做完100份嗰啲测验卷，你就知道几咁过分。总有分别。不过更加过分嘅系咧，老细对你嘅反应咧系冇反应嘅，因为佢已经讲咗几个咧作为老细嘅金句咧，就系话你做唔到系你嘅问题，你要加班系你效率低，你唔中意嘅可以唔做。哇、wow, 是不是很熟呢？你发觉无论哪一个行业，无论你是一个知名打工仔，你是一个小员工，你是后勤的员工，总之你总是会遇到不同的老细、不同的投诉和不同的压迫、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唯有默默送上我们的祝福和我们的打气给每一个可能受到无理打压投诉的打工仔。记住啦，其实你是最好的。你永远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来的。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符俗世眼光， 你既自然醒论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光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赠你已过，最痛是原应伴着你那位，话若不改到再无灵局，别再交往，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 之前有 Beyond 嘅点解点解啊，然后佢系 Joyce 郑欣宜嘅女神啊，笑咩咧？你呢位女神系咪又想笑啊？ 唔系，因为一阵嚟紧，我想讲呢则新闻，我真系觉得，我都唔知道用咩形容词形容佢。 你见识少啫，我讲定俾你听，我都不知几咁接受啊！真系。系啊，我睇过呢啲片噶，我完全了解发生咩事啦、啊。 当你冇瞓觉瞓唔到嘅时候，你会睇啊？ 我好少瞓唔着觉嘅。 咁又系，我哋都系嘅。 系咯， 即系如果我哋咧系真系两公婆嘅话咧，真系大件事啊！ 唔系冇乜，咪煮嘢食，一屋爆炸都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咯。 系啊， 系咯。 喂，嗱，我啱啱想讲咧，即系接触咗啲年轻人啦，咁啊，都系我女嘅同学嚟嘅啫。咁啊，即系佢跟住即系同我倾偈嘅时候，哇！你而家年轻人中意睇啲咩？片啊咁样，即系去令我增加我嘅呢个 YouTube channel 嘅资料库啊，系啊。 啊，点知佢同我讲话，我中意睇咧 睇粤语长片。 哎呀，咁啊好啦，喺网可以同我分享啊嘛， 冇错。 佢同我讲话，我而家好中意睇咧 ASMR 啊，咁样。 系 咩叫 ASMR？ 头先佢同我讲嘅时候，我话我明明觉得好熟嘅呢几个字咧，但 其实就唔系而家先听嘅， 听咗好耐 嘅，听咗两年啦，系啦。 唔止啊，都唔知啊，总之我听过喎，但系霎时间我联想唔到喎，系啦。 咁咧即系佢有个中文嘅叫做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 高潮 系啊， 原来佢有高潮嘅作用嘅咩？ 中文系啊，有啊，你冇咩？你睇完之后冇啊？ 哦、我唔使睇都有因为 跟住咧，就有一个叫正名叫颅内高潮颅即系 头 颅 个颅系啦系啦， 咁 即系个头里边有高潮 系啦，个头颅里边系即系会刺激到你脑袋自发性高。 我哋好健康嘅讲啲嘢 吓，自发性知觉高潮 咩叫自发性 系啦，即系我呢个唔知佢系咁 嘅。即系我哋同小朋友温书，我哋话佢自发温书咧，即系话你唔使督促佢都温书嘅。 哦，咁即系咪即系自己攞嚟？去咁啊刺激自己啊！ 唔系，咁即系高潮。如果有自发性，系咪亦都有呢个叫强迫性咧？即系有督促，因为你温书啫嘛，你有要求要压 迫 啊嘛。系啦，有逼高潮咁咩？咁OK。 嗱，唔知啊， 哇，呢 个几 好几型啊！呢 个名噶嘛？咁究竟咩嚟噶？你讲咩 ASMR 啊？咁样 系。 咁咧就系咧，即系 YouTube 片啊。咁咧就系个运作模式咧，佢即系影住个镜头 set 定咗，影住嗰个人喺你嘅镜头面前咧，摆放晒啲好丰富、好丰富嘅美食，撑爆个镜头嘅。 系 咁咧，个镜头咧就唔喐嘅。咁啊，影住嗰啲嘢食之后咧，咁跟住嗰个 KOL 咧就喺度咧 食嘢。系 佢真系净系喺度食晒佢眼前所有前面嘅食嘢，所有嘅食嘢啦吓，嘢食啦咁样。跟住咧，咁有咩好睇啊？ 嗯， 其实。 除了视觉之外， 听觉 仲有听觉， 冇错。 呢个听觉是很刺激的。真系咧，真地 哦！我交炒啦，刚才 平时同人食饭咧，听到你隔篱嗰个人喺度食嘢，嚼嚼声都想死啦！佢可唔可以含口食嘢噶？但系竟然咧系会有，又讲啲年轻人，我讲十零岁嗰啲，佢竟然咧中意睇呢啲 YouTube channel 咧，系睇人食嘢，兼且要听埋。佢话哇，好治愈噶！佢话姨姨，你唔会听觉得好治愈咩？我成癫咗嗰一刻听到， 可能系呢条片激唔到你啫。 我睇咗好多次啊，好多条唔同啊。 咁你睇有冇睇揭书嗰啲啊？ 我未，嗰啲我未，我净系睇食嘢。佢介绍我系食嘢啊嘛。 因为好多款噶，其实 ASMR 嗰啲片。 系啦，咁啊就系咧，净系喂佢咧，我话点解佢可以咧咁 sensitive 噶？你明唔明啊？佢连咧。嗰、那個喉嚨吞細、那個， 佢好高清 嘅， 收麥收到真係會。 佢哋嘅麥咧，佢話好敏感嘅，所以咧、 啊， 當佢哋咧去介紹話，我台面加好多嘢食，即係佢都唔可以大聲講啊。 因為其實佢個主角咧就係佢嗰啲嘴嚼嘅聲音啊。係 啊 係 啦， 係啊。 即係所以佢介紹佢台面咧，而家擺放佢好多士多啤梨咧有 cream 啊，就唔好似我哋咁樣抹大喉嚨講嘢。 即係唔係用正常聲線咯？ 佢就要。咁因为佢个麦咧好大声，如果佢一讲嘢咧，佢爆晒麦咁样。 系。 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啦：，我话咁有乜嘢咁？佢净用沉迷嘅，会好呢啲咁嘅运作模式，令到人好沉迷啦。我话点解咩咁沉迷啊？咁佢讲埋解释个俾我听。 系。 佢就话咧，佢咧唔似人哋嗰啲 vlog 咧，即系 好花眼花缭乱啊嘛。 系啦，佢话咧拍嘅日常生活片咧，佢话攞住个 cam 去行行走走咁样，中意个镜头去到边度，即系冇唔定嘅。咁啊，佢或者背景音乐多啊，转来转去，行来行去，有时睇到好攰，好眼花缭乱嘅。佢话睇呢啲就唔同啦。 系 佢睇呢啲咧，佢就话咧 set 定摆咗个镜头喺咁多美食喺度咧，你见到都开心啦咁样。 系系系。 咁我话，但系我一见到开心，你系咪会喵咗声啊？佢话梗系唔会啦。 重点嚟噶嘛，佢呢个系。佢呢个重点嚟噶嘛？ 佢就话：哇，当佢咧个口咧咬下啲炸鸡啊，跟住咧喂啊，你可唔可以？ 高潮啦！刚才高潮啦！ 高咗啦，飙咗一声。 喂，呢、這个咪其中一条片咯 ？ASMR 咧，佢就系话俾你听，佢喺度食紧唔同嘅零食咯。 佢仲要讲咧，佢就尤其是食炸鸡啦、年糕咧、拉面啊、士多啤梨，哇！见到佢咧，即系佢 所以其实你应该我哋你一路讲，俾人哋试下听下咧，睇、你觉得即系会唔会令到你有嗰种 即系嗰 种嘅味道喺度啊？ 嗰、 那 个高潮喺度系嘛？ 因为佢而家话俾你听。嗱，譬如呢个咧， 好啊， 佢依家咧玩个水杯，倒啲水出嚟，头先有啲声咧。佢话呢啲就 系 其中一种咧，令人哋好开心嘅声嚟嘅，真系。 O K， 我咧即系自从咧喺度睇到呢、這个， 呢个知唔知咩嚟噶？ 佢食咩啊？ 呢啲咧就系头先咧佢刷牙。咁然后咧就将啲嗰啲 cream 咧攞个针筒咧吸翻走出嚟，系啦。咁而家咧呢啲就系咧攞筷子咧撩住嗰啲咧就啲牙膏再刷牙。哇！呢啲就系其中一啲咧，佢话原来佢哋话听到会上瘾嘅声嚟噶。 嗱，我俾呢个你听啊，呢、這个有啲好极致嘅真系，我要开翻个声，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我唔知道会唔会令到你唔开心。 唔会喎，照计就你最多冇反应嘅啫。 真啊！我 撳 唔到添。 你呢個好似係小便嘅聲嚟嘅喎。 唔係啊， 小便性新婚喎。 今日食緊啊？ 係啊，食緊啩。 係咪我播緊啊？ 你播緊啊？係啊，食緊啊，不過食緊乜嘢咁解啫嘛。嗱、這個、呢個咧，我 食緊咩啊？佢食緊三文魚。 食緊三文魚哦，因為咧，佢而家好古怪嘅，佢呢個 ASMR 咧，其實係透過一啲，其實你可以話比較單調重複，唔係話有好明顯節奏嘅音色咧。係 啊係啊 係啊，佢話達到令你放鬆咧、共鳴咧，然後產生幸福。係 啊， 係啊， 佢療愈可以減壓嘅喎。 其實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嘅，佢除咗聽覺咧，有啲人睇嗰啲片咧，係《暗瘡》係最多人中意睇嘅片嚟嘅，真係噶。佢话咧有好多人咧睇完之后咧觉得好治愈啊，因为抹污糟嘢都系噶，将个污糟嘅碗咧可能成七寸厚，佢由污糟捽到干净咧，啲人睇得好开心噶。有阵时咧好难解释呢种心理状态噶，有机会我哋再同你演绎一下 ASMR 啲片吓。 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李森指美中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对抗成分增加，但是亦都有合作空间，举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符合两国利益。被问到新疆问题，布林肯认为中国有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布林肯又先后同英国、德国和菲律宾的外长通电话，他同英国外相南涛文同意要着手令中国信守国际承诺。他同德国外长马斯对话的时候，双方同意在广泛问题密切合作，包括中国的全球角色。布林肯又向菲律宾外长洛钦重申，美国拒绝中国在南海提出超出国际法范围的主张，将会同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抗衡中国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天气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天气转凉。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早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77点，跌620点，总成交金额1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4点，跌3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1.5，跌10蚊；斯摩尔国际77.05，跌2.95，盈富基金28.82，跌6.4，美团357.8，跌6.2，阿里巴巴253.2，跌6.8。港交所496.6，跌12.4，中国移动47.95，升5仙，比亚迪股份242.4，跌11.6，小米集团29.1，跌4.5，中国海洋石油8.03，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95，瑞士法郎8.717，澳元5.916，加元6.045，新西兰元5.534，欧元9.3748。每百日元对港元7.4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0点，跌374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98美元，卖出1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事故啊。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嗰度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噶，同埋都比较塞车啊。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噶啦。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可以嘅话咧，揸车嘅朋友尽量改路行啦。仲有呢，就係沙田嗰边嘅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交通都有少少挤塞㗎。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慢线因为有坏车事故，一带就比较多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啊，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啊，长沙环嘅青山道兴华街交界，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啊交界位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嘅。现时兴华街去海旁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take your show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会社 早前宣布会在 iOS 14新增私隐保护计划，而 iOS 14.4 的 beta 版就进行测试，在用户安装新 app 的时候弹出通知，询问用户是不是准许 app 追踪资讯。 但是这个计划原本是2020年的9月推出的，现在又说要搞到今年的1月2月才公开，最终公不公开到的呢？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仙 知识会社。 如果已递交2021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26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性做访问，感觉系点咧？ 咪好似撞翻个旧老友咁咯，个感觉好似好耐冇见，但又好熟悉咁嘅感觉。今次嘅我咧，应该系更加畅所欲言咁表达嘅。 我系 Jerry 雷心如，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咧？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性，我是你的后援妹。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啊成日卸膊，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足物啦，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年资咁老啦，但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哎，唔系油条，系横住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横住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哎，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啊，差唔多十一分嘅时间吓，天气又升多两度啦噃。 系啊，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依然生效啊。 系啊， 22度啦， 廿二度啦。 冬天系咪完咗啦？ 未嘅，佢晏啲会清凉，会有啲清凉啊。 过两日，听日系啊，听日会话诶冻啲啊嘛。 冻啲，清凉咋？佢用清凉呢个字咋？系啊， 好难去到个冻字。 唔会啦，我谂即系当日咧，你曾经追过嗰啲暖炉仔嗰啲咧，应该买完之后用得两日就冇用噶啦，已经吓。 哎呀，我个名牌羽绒都只系着咗一次。 系啊，你对佢真系唔好啊，着咗一次就放过咗佢啦，真系。 咁啊，算啦，太冻嘅天气，好多人又受唔住咧。 系、哎、我反而抵好多。如果讲翻咧，我喺最冻之前嗰个礼拜咧，买咗嗰件褛咧，我着足20日啊。我数过啦，我连续20日几乎冇换过， 二十日冇洗过， 系20日都冇洗过，抵晒，哇！真系谂翻，佢又减价，每日唔知几廿蚊咁样，而家真系抵到难啫。 有句说话叫咩啊？贵买平用啊嘛， 咪更何况佢唔贵咧，真系。好啦，喂，想同你讲下咧，我琴日咧喺呢一个信金汉 channel 咧，其实我都讲过嗰单新闻咧，就话加拿大咧有一对夫妇好有钱嘅，男嘅就系一个即系唔知咩娱乐公司 CEO 啦，咁啊女咧都系做演员嘅，咁啊佢哋两个咧。即系我谂你两个可能都冇留意啦，就话佢哋两个咧就偷偷地咧就冒认自己咧系嗰啲少数民族啊原住民咧，走去嗰度打疫苗啊。因为佢哋而家 你有讲过 系啦，因为而家每个地区都有分先后噶嘛。 你琴日嗰个风channel 讲 嘅 系啊，系啦，咁 样 系啦。我琴日讲呢单新闻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哦，系咪你加拿大特别麻鬼烦嘅嗰啲人咧打疫苗咧冇一个固定嘅时间表，又或者系咪嗰两公婆咧就零舍贪心？ 你而家揾到个原因啊？ 唔系啊，而家我发觉咧，原来咧喺呢个西方国家，特别系讲紧即系美加呢地方咧，原来佢哋而家打疫苗咧就真系要播呢个音乐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六合彩嗰个啊！ 哇，你搞错！ 我仲喺度估紧系咪嗰个洗脑歌？ 我真系谂紧系咪黄子华佢？ 咩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 嗰个 噔噔噔噔都唔系零。 你唱个，你个系噔噔噔噔噔噔， 咪系咯， 噔噔噔噔，你有冇搞错啊？我哋 我曾志豪定系唔啱个 friend 啊？你 证明我真系咧好少买六合彩啊！真系我呢啲 买六合彩，唔记得个音乐啦。 我明明记得咁啊，噔噔噔噔。 你唔系啊？系黄子华个音乐嚟噶。 唔紧要，反正无论你无论你啱哼得啱音定哼得唔啱音，你都唔中噶啦。系啦，你都唔中噶啦，真系。嗱，而家点解咧？佢哋好似买六合彩咧嚟打疫苗咧？ 咩意思？佢唔系话即系有规划，好似我哋香港即系如果有疫苗打嘅时候，就系话啊，前线医护人员跟住咧安老院舍， 系啦，冇错，嗰种噶嘛， 冇错，原本系咁样嘅。咁但系原来咧，佢话咧，因为咧呢个疫苗咧有一个特色咧，一阵间就话俾你听，佢呢个特色咧系令到好多咧，即系嗰啲比较醒水啲嗰啲民众咧，佢哋就话啦，喂，唔系。如果咧佢个特性系咁样嘅话咧，我哋有机会咧可以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 系咁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搏一搏，睇下有冇得粉打疫苗。 哦， 系啦，佢哋而家会做啲咩咧？佢哋就会去候补啦，博懵啦，所以博懵全部合法噶，佢唔系犯法噶，佢唔系好似嗰两公婆冒认人哋啊，佢博懵，佢去排队，佢去揾候补，好似咧我哋去澳门船飞咁样咧， 隔篱有条 standby 队，系啦，隔篱有条 standby 队，佢话而家咧你去到美国咧，好多唔同嘅省市嗰度咧，佢哋都会喺啲药房啊，或者喺啲会打疫苗嘅地方咧，你会零零舍舍见到咧有一啲咧佢唔应该出现嘅后生仔喺度，系你讲，请讲，系请真彭同学。 譬如佢一樽疫苗一开咗咧，佢用晒噶嘛。 系， 如果佢打咗打完两个之后，仲有剩少少咧，咁会嘥噶嘛。咁所以嗰啲人就执死鸡喺嗰度。 嗱，你嗰个咧结论系啱嘅，但系你个过程系错嘅，因为咧唔会有一樽疫苗分开打俾三个人嘅，一支疫苗就一剂嘅啫。佢唔系一支汽水开俾人谂，但系咧你嗰个谂法系完全正确嘅，因为咧而家咧佢喺美国咧有几只疫苗咧，基本上大部分都系啦，你唔系用室温嚟储存嘅。你就算是國藥那些它都是要即是有几度啊，即它不用去到负七十度那些，它可能是普通冷冻箱就 OK 了，十零度，但是都是要用即冷冻技术处理嘛。所以呢它说当这些疫苗拎了出来的时候它要解冻的嘛，解冻了之后呢它好像阿田就最熟的了，冻肉拎出来你解冻了。如果你唔煮嘅话咧，你再摆翻落雪柜咧，唔系唔得，不过会坏咯，冇咁好啦。 就会冇咗个喂，咁但系食物就可能会冇咗啲维他命，可能啲细菌啦。咁你煎咗高温煎咗，可能就冇事 啦。 疫苗 唔 得噶， 系啊，我嗰时我几次都系噶啦。我老婆咧，我临时起意同佢讲，不如今晚出去食咯。佢啊即刻咧打开个厨房门，你望下猪扒牛扒全部攞晒解冻噶啦。你而家话出去食，跟住我话咁你咪摆翻落雪柜咯。哇，再嚼多两下真系。 系啱啊，抵闹啊！我真系 啲疫苗拎咗出嚟， 冇错。 所以咧就要快啲用埋佢，系啦，佢咧就会坏啦。 佢唔会再收翻埋去嘅，原来系咁嘅。嗱，呢个首先第一好重要啊，呢个特色。然后第二个特色咧就系，因为而家咧佢哋虽然分咗次序，譬如话全部都系啲长者或者医护人员先啦。咁佢係預約㗎嘛，就同我哋嗰陣時呢個社區檢測計劃一樣呢、你就攞係 有 係會有人甩底㗎，譬如你預約咗今日九點鐘嚟打針、你有任何原因你都可以瞓過龍呀，琴日睇波你起唔到身㗎嘛、反正 哎呀長者哎呀已經過身啦、 哦、大家利是、我大家利是過你真係 呢個都 係囉， 講現實咁可能真係有㗎嘛， 咁佢嚟唔到呢，咁譬如話佢你諗下喎，佢個機構呢，譬如話佢有十個人登記，喺呢個九點鐘會有十個長者嚟打針嘅，咁佢唔會嚟到先攤個雞翼出嚟解凍噶嘛，佢係會提早噶嘛，所以佢話咧，佢哋 有得諗喎呢個。 冇錯啦，佢話咧，佢哋係譬如話一早開曬十支疫苗出嚟解凍，點知咧九點可能當九點半一個 period 啦，冇第十個都係唔嚟嘅。咁啊，佢開咗。 唔係，通常啲人都係咁噶，我約十點喎，我九點九就到啦。 總之冇啊，總之佢嗰個時段完咗咧，佢話：咦，喂，唔係喎，嗱，十劑開曬， 咁點啊掉啊？ 打咗九劑，嗱，佢又唔想掉，但係如果唔掉咧，佢係唔會再用翻嘅，即係呢啲就好有品質保證。所以佢話咧，試過有幾個美國嘅民眾咧，係點樣咧？佢話有個美國嘅男人咧，行行下嗰啲大賣場嘅時候咧，中間有個藥局，有個藥劑師咧，突然間咧，真係講你都唔信。 佢无端问佢话：阿、啊、先生， 喂，你打 你想唔想打疫苗啊？仲要系打咩咧？嗰只Moderna 嗰只， 哦、 即系唔系？总之系啦，系佢哋嗰啲厂牌子嚟噶。佢话你要打嗰只Moderna 嗰只，跟住嗰个男人佢就话： 呆咗。 你讲多次，佢话问你打唔打？我打，点解唔打？咪阻佢打啦。跟住就砰一支针跟住落去，然后佢开心到咧，将成个过程拍低， 合彩一样， 摆咗上去社交平台度咧。佢话我好幸运啊！佢话我无端端就咁样打咗呢支针，咁然后佢呢个个案咧，令到其他人咧有好多人都话：喂，我都试过。佢话咧，佢哋有啲就去药局嗰度、药房嗰度， 佢咧佢哋有得去注射疫苗嘅地方啊， 佢就系 陪会啦， 佢就系走去陪会，未到佢哋噶嘛，佢哋而家全部都系后生仔嚟噶嘛， 咁几好。 佢就问我话：仲有冇得打疫苗啊？跟住真系卜中噶。佢有一啲後補咧，有一兩劑咧，佢就話 執死雞啊！依啲 真係名副其實執死雞。佢話有啊，你可以嚟打咁樣。佢有啲咧就話佢打去主動打電話問藥房啦，藥房就話。如果你哋而家可以十分钟之内嚟到我哋药房，你哋就可以打啦。 嗰只喺门口嘅啫， 即刻飙过去。咁然后佢到门口咧，已经有六七个人咧排紧条候补队啦。原来真系有嘅，所以佢话咧而家癫咗，因为呢一种疫苗嘅嗰个储存嘅特性咧，系决定咗佢咧攞咗出嚟。佢唔會收翻嘅。 喂，但係有問題喎、 哦。係。 而家講緊呢隻疫苗係要打兩針噶嘛？ 係冇錯。 咁佢第二針係咪確係咪照俾翻我？ 係，我都係咁話。 我真係唔知。 係咯。 我唔知。 哎呀，呢、這個有啲問題。 係啊，但係我懷疑，即係呢個我都估啊，因為我哋香港都未有啊嘛。係 啊係啊。 我唔知係咪咧？如果佢已經打咗第一劑嗰啲咧，到佢應該佢哋係要唔知隔幾耐打第二劑啊嘛？ 兩個禮拜後啊，定 唔知啊？咁可能咧，你就可以同當局講就話，雖然我應該係屬於第二批打嘅、啊， 但 係 我已經打咗第一針，冇理由咁嘥。 係啦、啊，我懷疑佢哋應該會俾佢即係咁樣。 咁佢嘅幸運一次係令到佢確保有第二次打。 唔係，但係呢個合理啊嘛，因為。如果唔系咧，你系会令到佢嗰支系啦嘥咗，咁佢又唔系打针嘅，因为佢由第一支针开始已经系，除非你唔俾佢，如果唔系本身就要抌嘅。 系啊， 所以而家话变咗咧呢一只疫苗咧，佢就系变咗喺唔同范围里边咧都好讲彩数啊， 制造咗啲运气出嚟， 好好笑呢、這个真系。 你远到嚟，我哋香港都知道呢件事情嘅时候，咁肯定大把人咁样去等啦。 佢哋而家咧，原来喺美国嗰度咧，特别系呢啲即系年青人咧，佢哋就真系咧嗱，佢哋有付出嘅。佢哋嘅付出咧，有啲系打電話啦，佢有啲咧就自己排隊咧，去到嗰個預約中心嗰度咧， 係 凌晨去排隊啊！ 哦， 係咯，一定有啲咁嘅人啊，係咯， 係啊， 一定會咁。 唔係，我覺得似我哋飲早茶咧，想攞位咧， 係買口罩嘅時候， 買口罩真係有，係買口罩都係。 喂，我覺得如果係咁咧，美國咧應該應運而生，整個 app 咧就幫佢哋整合呢啲，然之後通知佢嗱，而家邊一度咧有證 有後補嘅， 等佢即刻去邊 回嗰 度嘛。 錯嗱，如果咁樣嘅話咧，咁会变成人群聚集噶咯，个个 公 然之话，点解我哋都冇啊？点解佢系第一，我系第二啊？ 佢哋而家咧都唔想，佢哋而家都有两个意见嘅， 暗砍静静地喂拍下，或者有冇人？一定有人噶。 佢话咧，如果你问美国嘅佢哋嗰啲行政当局咧，佢哋官方咧，佢哋系从来都唔会有所谓候补队噶。 即系唔 认 有啦， 因为合理嘅，佢话喂，我哋系要跟规矩，跟呢个叫做分流嘅，佢话我哋唔会有候补噶，咁但系咧呢个系官方一定冇，但系只不过实际上咧，头先都话啦，你一日就抌咗佢，你唔抌嘅话咧， 浪费又真喎， 咁你就。給予有緣人咯， 因為你一定會 report 即係叫報告翻你今日咧，即係嗰啲疫苗打咗俾幾多人啊，即係會有浪費啊，諸如此類噶嘛。 冇錯，咁所以我可能咧，即係嗱，我哋 其實安排上係真係有啲嘢要去處理嘅。 局主一定要嘅，咁我哋咧就即係好遙遠啦，我哋未有機會啦。咁但係我哋都 好年後 係 咯， 係我哋起碼要二月後先有啦。咁我哋自己就既定咯，就係你如果預約咗咧，特別係而家第一批可能係啲專業人士啊，或者公公婆婆嗰啲咧，千祈冇甩底，因為假設大家都係用緊嗰種冷冻技术咧，即系话你就算用紧唔知低温几度就得咧， 几多度嗰 你 都要 解冻噶，你仲要再雪翻噶，咁点算咧？ 因为 如果嗰啲嘥咗，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如果唔系咧，入你数，跟住喂，点解你浪费啊？咁样你 唔系佢都唔系罚唔罚你啦，因为你嘥咗啊，嘥咗， 唔想浪费啊。 但系如果咧嚟到香港，彭仔你会唔会走去执死鸡？ 吸取到香港咁咪即教训？ 会唔会试下执死鸡？好似人哋 book 场咁样咧？ 我谂我冇咁幸运啊！你知你头先哼嗰啲音乐嗰啲，我都冇中过又冇买啦。 我只定桂花莲嗰只冇中过，定系两只都冇中过？ 你嗰只有冇睇佢嗰个读书 笑 话？如果你话咧，系譬如话啊，原来公务员咧要有呢个责任。 帮手用咗啲咧，唔好浪费嗰啲咧。 哎呀，辛苦你咯， 咁我就会去嘅。 喂，几好喎、 啊！系啊， 都用完都唔好打住先。 系啊， 但如果有湿死鸡，你哋即刻 拍埋 去。 咁我就会去啦。 系啊，咪我觉得以后唔系以后真系多条队啊， 湿 死鸡队。即系之前咧，就系大家去球场度咧，成日都话要唔要，或者攞印花。啲婆仔好中意噶嘛？你要唔要啲印花？你唔要俾我啊？你唔要啲印花俾我 咁样？我觉得系比执死鸡人好啲，因为咧佢即系有咁嘅时间空间咧，走去咁喺度插队，即系咪叫执死鸡？系啦， 系啊，所以我谂我哋以后咧都要改一改个音乐啦。Vaccine，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你又嚟？ 嚟个。 我有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离惯烟气，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你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明明将 王浩儿啊，我不想别离啊，吓系陀山师姐2020嘅主题曲嚟噶， 哇，真系好嘢啊，吓， 噏 得晒个 全名。 喂，我想话咧，你头先讲呢一个剧集个歌名叫咩话？ 我不想别离啊。 哦，我在我不想见你添。如果系咧，就啱晒我。我想讲呢一单咧，喺呢个网路上面，大家今日好中意逃嚟逃去嘅。 系 哇，真系吓一跳。 做咩事啊？ 有朋友 share 咧，话咧喺呢个逃嘢嘅嗰个网嗰度咧，揾到有一个嘅网店咧，佢咧亲身示范佢入边卖嘅服饰啊。 哦哦。即系佢自己着埋上身， 系男人嚟嘅， 照着胸围底裤。 佢系着一啲咧古典美人啊，或者古装嗰啲，嗰啲嘅土兜啊。 哇！咁唔系佢性唔性感啊？着得 非常重口味啊！ 哇，好重口味噶。 即使咧呢一个阿星爷啊，入边嗰个 阿如花，如花咁样嘅 ，OK， 真系非常之大胆啊！ 系 呢位嘅仁兄。 问题系嗰个男士会胡须立突咁样，咁样即系着住啲衫先。但如果佢唔系嘅，佢好 古典美嘅， 好恶霸嘅，系啦，好靓仔嘅，系 唔系咯？ 唔系咯， 即 系都系林雪咁样咯。 系都系青靓白净，不过咧佢嘅男性荷尔蒙都好劲嘅，咁所以睇得出佢系一个红豆豆嘅男人。 即系你想象下甄子丹咯， 咩咧？烈焰公主嗰啲。 衫啊。 哦，哇，即系搞笑咗。 人鱼啊， 咁但系你嗱，你俾你，佢喺佢，佢喺佢呢个户口肯定大卖。 系咯， 即系好吸引嗰啲人咯。 吸睛啊，即系买啲嚟望下。 系啊， 咁去睇下都会嘅，揿嚟睇完之后会开心笑啦，系咪？ 系。 咁啊，但系会唔会买啊？真系唔敢读，唔敢讲喎。 咁而家啲人负评定俾 like 佢多啊？ 系啊， 比较多咧都系负评嘅，亦都有一啲咧， 即系收档啊。 举手赞嘅咧，主要都系赞呢位男士嘅 勇 气， 勇气可嘉。 嗱，俾着啊！曾志豪，你是这个网主啊，店主啊，有些这样的服饰就算是玩 crossplay 呢，你会不会亲身上阵，就是宁愿找下，不如女装，找下桂花田好过啦。 不是，你咪想下咯，都是穿肚兜，你真的想见桂花田穿肚兜啊，还是叫曾志豪穿肚兜顶住先啦。 那我梗系叫曾志豪穿肚兜啦。 是喔、哦、你想下你转载起上来的时候多一分的艺术气息细胞在这里。 最重要是 好另类的艺术 气息。户口吸睛，跟住再俾人哋睇埋嗰啲叫做留言。喂，其实呢你咪睇佢咁衰呀，但係嚟到啲货係好㗎。 唔係，仲要加多句嘅，你觉得我穿得肉酸咩？夠膽你买嚟睇下，你係咪穿得靓过我？ 係 啦， 可以增加个销售啦。 係啦，冇错啦，夠唔夠膽下次小确行我哋三个穿肚兜。 整得要三个啫。 你都有份囉。你都有份囉。 可以赖低你嘅情侣 牌。係啦，好啦，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中三男生前年十月参与示威，在屯门被警员追捕期间，两度挥锤袭击警员手臂。男生原审的时候被判感化，律政司不满判刑过轻，提出复核。上诉庭撤销感化令，判被告入更生中心。男生的代表律师表示，他已经完成近五个月感化令，期间一直遵守宵禁令。感化官指男生的品行和操行良好，和家人关系改善，学业亦都有明显进步。但是上诉庭三位法官同意更生中心报告，改判他入更生中心。事发在前年10月7号，现年16岁的被告被控在屯门青山公路新墟段和乡事会路交界袭击一名警员。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去年处理了1198宗有关起底的个案，当中接获投诉或者主动发现的有1036宗，较前年下跌大约75%。受起底影響的人士70%是警務人員、官員、議員和他們的家人，以及表態支持政府或者警察的市民。至於反對政府或者警察，以及因為社會事件而被起底的市民，分別佔10%以及近25%，以及是近20%。公署轉介警方的個案有1461宗，轉介律政司的有57宗，並且先後253次去信18個網上平台營運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起底將個人資料武器化，影響持久而嚴重，即使數字減少都不能夠忽視。中國國際電視台報道，正在武漢的13名世衛病毒溯源專家組成員今日結束在酒店的隔離，其中一名專家透露，隔離期間一直和中方專家舉行視像會議，雙方接下來將會一同開展實地工作。13名專家今個月14號抵達武漢，另外兩人因為對新型冠狀病毒抗體呈陽性而要延遲入境。中方曾經表示，專家組會和中國的科學家交換意見，但是美聯社早前引述有新型肺炎死者家屬期望和專家組會面，認為專家組不應該成為傳播謊言的工具。世衛表示，今次任務的目的是調查病毒起源，而不是追究責任。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履新，指美中關係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雙方對抗成分增加，但亦都有合作空間。 舉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合作，符合兩國利益。被問到新疆問題，布林肯認為中國有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午天氣溫暖，部分地區有煙霞，吹和緩偏北風，今晚風勢清勁，天氣轉涼。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聽朝早相當清涼，週末期間氣温稍為回升，下個星期初日間天氣溫暖。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60%，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721点，跌576点，总成交金额1,56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4点，跌3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2.5元，跌9元；斯摩尔国际77元，跌3元；美团358.4元，跌5.6元。盈富基金28.86元，跌6毫；阿里巴巴253.6元，跌6.4元；港交所497.8元，跌11.2元；中国移动48元，升1毫；比亚迪股份243元，跌11元；小米集团29.3元，跌2.5元；中国海洋石油8.03元，跌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31，瑞士法郎0.89，加元1.283，人民幣6.479，英磅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4。日經平均指數報28,173点，跌461点。港金現價報16,9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7.94美元，卖出183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梁荣忠， 有乜嘢事啊？崔杰彤， 通哥，呢、這个星期 我交咗稿啦。 我想问， 搵下澳文啦。 我喺 Chasen 厨房试咗啲新菜式，睇下你有冇兴趣试啫。 咁就搵我得啦。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仍然系晨光第一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日成日卸薄，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足物啊，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年资咁老啦，但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诶、哎，唔系油条，系环柱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环柱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系、哎，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一嚟，一嚟啊！ 铁 田主任入咗嚟啦，你搵我同豪仔咩事先？有得赶时间噶嘛？ 你坐低先讲，唔好成日得赶先得噶。我赶嘢你又赶。 田主任话我唔赶嘅，都冇人约我去街。 啊、 你系咪想问下我咧？前日做嗰六份 proposal 嘅进度啊，我好乐意话你听噶。 定系你想问我咧？寻日叫我整嗰六份 budget 正准备成点啫？ 其实你嗰六份 budget 咧，叫你准备咗成年噶啦，而家都仲未准备好，你好意思入嚟讲嘅？真系。 你嗰六份 proposal 咪一粒字都未打，又系真系需要啲时间嘅学。 我要谂嘢噶，好似你咁啊，成日以为自己有个样啊，但其实你冇噶。我想话俾你听。 谂、啊，你坐住咗啊？点样谂啊？ 哎呀，真 吹下啦！ 我唔制啊，而家田主任啊吓，佢咁样攻击同事啊。 得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嗰啲已经唔重要啦。 唔重要 系啊， 唔系 proposal 大战不值系我哋公司嘅年度戏码嚟嘅，而家话唔重要，即系点啊？我唔使再做落去啦。 哇 ，yes 好咗未？开始 啊！你个衰妹，头先你话自己开始写紧， 我真系惊你哋啦吓！你一句我一句已经觉得好精彩啦，系咪先啊？ 多谢多谢 啊！我讲得唔清楚嘅。啊，嗰六份 proposal 同埋嗰六份 budget 咧，系啊，变得冇咁重要啫，就冇话唔重要嘅，只不过个 priority 咧就真系冇咁优先啊。 你屙啊，田主任，你肚屙啊，咩你 批啊，佢话嗰个批 食完个批就屙咗啲嘢啊， 系屙 啦，你两个好精神咁 啊， 好 啊， 嗱，因为有一件更加重要嘅事咧，系俾你两个一齐做嘅， 系咩啊？ 系咩啊？ 啊，你睇下呢单新闻。 在一个楼宇建造工地入面，四名工友在一个金属临时支架上搭建工作平台的时候，部分工作平台突然倒塌、 啊、 四名工友堕下超过七米至地面，导致身体严重受伤。田主任，这单新闻、关我和豪仔什么事啊？ 是咯。 哎呀，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这单临时支架倒塌意外会发生啊？ 嗱，田主任，即系如果换咗第二个老细咧，我就话你无理取闹噶啦 吓， 因为意外成因有好多噶嘛，譬如话支架强度不足以承托佢上面嘅负荷量啦、或者支架设计同埋个构造出现问题咧，有可能咧冇制定适当嘅安全施工方案同埋程序，同埋冇跟足安全守则去做嘢。不过由于你系田主任，我觉得你问得合理嘅。 哎呀，我有阵你呢个员工，我真系觉得我好荣幸啊，系啊，就系咁啦。咁样点样先可以预防呢个临时支架啦嘅意外发生啊？ 哎呀，田主任都有好多方法噶、哦。你想我哋而家全部讲晒出嚟， 出年先讲好唔好？唔系而家讲，我唔争你啊，都冇人约你噶啦。你有啲咩？ 你等田主任讲啦，你咁多嘢讲，成日抢晒佢啲对白， 真系 唔紧要。我好中意猴仔嗰个风趣嘅啊！我想你两个尽快准备好所有嘅资料，预备拍一条片。 一条片， 片 尿片定系咩片啊？ 短片 哦，短片 系啦。 啊，请问你关于咩嘅咧？系咪要 关于 listen 临时支架工作安全啊？提醒工友喺临时支架工作嘅时候潜在嘅危险啦、啊。啊，同埋咧啊，必须采取有乜嘢预防同埋应变措施个？ 明白嘅，田主任，头先你话尽快，即系几时交啊？同埋条短片揾边个拍啊？ 你想做女主角咩？唔通、 啊？哎呀，真系不义之 举。哎呀，咁啊系啊，外佣工作安全都好需要大家留意噶。 咁啊，你大家慢慢嚟， 讲乜嘢？你歧视啊你？ 唔使心急噶，系啊，边个做主角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听朝九点钟我有时间听你哋嘅 presentation 啊。OK， 至于边个拍就睇下你哋边个表现好啲咯。那我哋仲有十分钟嘅时间可以开始啦。 我觉得咧 系点样啊？ 喺个短片嘅开头咧，一定要提一提临时支架系乜嘢嚟先。 废话， 啲观众唔知啊嘛。我哋啲教育短片嚟噶，田主任。嗱，佢咧其实系一个临时嘅救足物，用嚟支撑唔能够自行承托嘅永久救足物嘅。但系咧，又唔好以为系临时就可以求求其其，因为万一临时支架咧全部或者系部分倒塌，都可能会导致严重意外，就好似你俾我睇嗰单新闻啦。 系啊， 包括啊。引致人命伤亡、财产损失同埋延工程进度好大件事，田长系咪要讲清楚啊？你话 sure， 哎，我觉得 OK 啊。 延误工程进度今日点啊？都冇深度，最紧要系讲俾人听啊！呢啲临时之间倒塌嘅原因啊嘛，嗱。田主任，听我讲，我咧就会从另外一条桥出发嘅，由设计阶段讲起。我哋可能剖析一下，会唔会设计不当啦，支架缺乏稳定性啦，一系就用咗一啲损坏或者低于标准嘅材料。我哋咁样层层抽丝剥茧，一定可以吸引到观众嘅。 哎到一日之间，你哋可以俾得咁多嘢我，咁临时支架嘅设计系不当，我呢个以为嘅原因咧， 可以点样预防呢？ 等我答，等我答。 好好好。 承建商咧就一定要委任合资格工程师去设计呢个临时支架，呢个相当重要。豪仔头先嗰个设计问题就喺呢度啦。佢应该咧已经系接受咗适当嘅训练，同埋具备足够经验啊，经验都好紧要噶，好似我咁。仲有咧，应该系喺呢个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嘅知识。哇，听完呢两个学就知佢劲啦。 蔡仔子，你真系一支棒啊，真系。 多谢田主任 啊，唔好咁讲啦。 田主任，你知唔知点解佢咁多学啊？ 系啊，咩啊？ 佢唔识啊，佢唔识咪要学咯。嗱，我觉得咁样。 可以见得啊。 合资格嘅工程师咧，一定要按照认可嘅工程原理。我哋唔系净系学噶，我哋有原理嘅。我哋要证明个临时支架可以点样避免喺过分移动嘅情况之下，能够抵受各种载重嘅效应而唔会出现问题，咁先系解决我哋个问题嘅重点嚟噶嘛。 又真系吓，一个再更加深层啲嘅。咁呢个合资格嘅工程师咧，喺设计临时支架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特别嘅留意咧吓？呢个好紧要啊，系 啊，有啲咩特别留意先系重点？所以你啊真系好醒嘅。嗰、那个咩豪啊，哎呀，面嗰阵啊，净系讲。嗱，佢要清楚乜嘢咧？清楚建築工地情況啊，即係嗰個咧係喺前線嘅情況啊嘛，係係 點樣？ 例如嗰個土地情況啦、地形嘅情況啦、斜坡嘅特徵啦、地下水嘅數據啦，集齊曬佢，仲有可以達到嘅技術水平啊，係去到邊度咧？係咪？然後就要將呢一啲嘅情況納入喺個設計之內，咁先至有用、啊。 哎呀，你嘅技術水平我哋好清楚，咪就係水皮咯，你的技術水皮咯， 你 嗰、 那個魚皮添啊， 你乖乖。 收埋晒佢一两样嘢都， 你收啦，你多啦， 咁我都建议你收下嘅，何仔吓， 收下个头发系咪啊？ 收下个爹爹 啊 ！Listen 啊，我哋咧又要继续听住啦，咁要呢个维持咧临时支架嘅安全系稳阵啦，个重点喺边度啊？ 阿田主任，我轻轻咁样咧，令到你嗰句更加完美啊！ 系点样啊？ 系安全稳定性，就唔系系稳性、哦，因为点解啊？公司嘅安危就系于你一身啊！ 我当然 稳定最紧要啊！ Okay, 我要答你，要确保一个临时支架嘅横向稳定性。 你唔好挨咁埋先啦，咁 吓唔系，因为我隔篱嗰个系咁挨埋嚟，我唯有再挨你嗰边多啲咯。系啦，系有在于足够嘅横截条同埋斜撑杆去分散临时支架支柱所承受嘅压力。 系咪即系我俾紧你嘅压力？ 哦，绝对唔系，你俾紧我哋系动力啊！即系老细交俾我哋嘅任务，我哋必定要胜利咁样完成啊！我哋咁样就可以防止临时支架咧，因为受压而变得弯曲或者摇摆。 我睇 隔篱嗰个同事咁样， 我睇你就真系需要横截条同埋斜撑杆啊！你冇腰骨嘅你个人， 哇！你又弯曲啊！你我话你听啊！ 你知唔知田主任承受你嘅辛苦啊？ 横截条嚟讲咧吓 ，listen， 我未讲完啊吓！哎呀，其实何仔讲得好好嘅，咁但系可唔可以？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横截条同埋呢个斜撑杆？ 嗱，横截条嚟讲咧，我想同你讲。 好啦，学仔你讲。 多谢田主任英明。 巴闭啊！睇你点答啊！ 嗱，横截条咧就系呢个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横构件啊，系用嚟减少支柱咧未被支撑嘅长度嘅。 啊，田主任啊，其实我都知横截条仲可以用嚟作为咧呢个压杆或者系系杆嘅用途嘅，即系点啊？可以将横向嘅力啊传送到斜撑杆上面。即是将直柱的那种压力打横散开去减低直柱的压力，这样才平衡的嘛。 我看到我们真的好像横截条和斜撑杆这样。猴仔，你不是那支斜撑杆，我就横截条了。哦 sorry， 不好意思、啊。 我、哦、不要紧的，职场性骚扰我们这些打工仔必须要承受的。 我真的都听不到。我生意赚。 好啊，那个叫是发耳赚多些是吗？ 发耳赚。 我想问是斜撑杆又如何啦？ 嗱，斜撑杆咧，咦，佢唔同我争，佢应该知道。 气户 啊，退出竞争状态里边啦，真系。 我费事踩你啊！你估净系得你一个涉咩？ 哎呀，嗱，斜撑杆啊，系用嚟连接横截条同埋支柱嘅倾斜构件嚟嘅，用嚟咧将横向力咧传送去到个地基上面嘅。横截条同埋斜撑杆咧，临时支架里边绝对唔可以缺少嘅构件嚟嘅。 系咪即系我哋三个都系咁样？ 就即系严格嚟讲咧，就你系老细，你讲咩都啱噶啦，系咪先啊？你系合资嘅工程师。应该按照认可的工程原理提供足够的横截条和斜撑杆，正所谓一支都不能少的。 是当然了，这个除了这个设计方面出问题，还有什么原因令到这个临时支架会倒塌下来，要倒塌啊？ 仲有原因啊，豪仔交俾你啦。 哎呀，佢唔再同我争咯，哎呀，仲谂住同佢竞争一下。 三行啊！ 听我讲咧，我哋跟住可以讲下咧喺建筑咧使用拆卸临时支架阶段嘅时候，承判商应该留意嘅事情，例如喺搭建嘅时候咧，必须依照呢一个图则指示搭建临时支架。如果扣件啊排列歪曲， 系 会令到临时支架嘅稳定性大打折扣 嘅。当然啦， 你见到呢、這个即系蔡同事咧冇腰骨嘅， 你讲乜嘢啊？冇腰骨嗰系你啊！你需要最横住挑斜撑杆啊！ 大大增加倒塌嘅机会，哦、你睇下佢吓。 我出场啦，净系讲头又唔讲尾喎。啊，喺使用阶段必须搞清楚工序嘅次序，呢个都好重要嘅。例如喺铺设混凝土嗰阵啊，要将混凝土平均分布喺临时支架上面啊。 诶、哎，你平时都系倒啲红毛泥落块面度，你又熟晒啦。 你嗰个唔知道你成日挞阿田主任嗰啲红毛泥又吻上 你上嚟啦， 因为啊，如果啊负荷侧重喺啊临时支架嘅某一个方向，有可能会点啊，导致临时支架唔稳定啊，几危险啊！至于拆卸阶段，就必须确保永久构筑物已经可以自行承受自身嘅重量之后，先至可以进行拆卸工作。听到你都惊咧，呢三行。 哎，这个我明白啊。所以嗰啲女星咧，隆冬嗰阵时咧，一定要平衡嘅。 咁立春嗰阵咧， 咁咪先立得春咯。 仲行咧？ 冇错啦。嗱，工程喺进行期间咧，一定要有足够嘅监督，确保每一步都唔会出错。 系人都知啦。 俾好多好多好多嘅掌声俾你哋两位啊！我真系有个好员工做得好唔错啊，好详细。 田主任，咁你觉得即系我哋两个咧，边个比较适合咧去担任呢一条咧？ 田主任啊，你要公道啲啊吓！ 康城竞逐嗰啲影展噶咯，我哋呢条片可以吓。 即系咁，佢系九龙城咋，佢唔系康城啊！ 我暂时咧都未决定到，俾多时间好考虑下先啦吓。 明嘅明嘅，田主任，你慢慢谂清楚。 都仲要谂啊，真系。 咁嗰六份 proposal 啊，同埋嗰六份 budget。 你好似话琴日条片好紧要 喎，系咯，哎，我哋琴日啊，全部精力时间都用嚟准备呢个短片嘅 presentation 啊，其他嘢就未做噃， OK， 行出细火咩 ？Anyway， 我会记住嗰个环节条同埋斜撑杆，多谢两位啊。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想战死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足得到，只有薄雾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岛，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底，拾回活着的自觉，是有血有泪，新构造比较敏锐，谁要做傀儡？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忙碌，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回复我的 争取。从此以后，洗走你勇敢之身躯，拾回活着的生趣。 收埋啲好嘢，唔俾啲兄弟知啊嘛。原本想了的歌词主题不是现在这个版本的，不过当时其他成员就不是很掰，嫌太过老正，但是见到他 demo 入面为了啱音而乱填的歌名反而一致叫好，变成现在非洲的鸡这个主题。作曲编曲都是 ROOT 填词的 Jane Curious，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 ROOT 非洲的六十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五分钟嘅风骚快活人， 系系啊， 就快过年，过年就十二号啊，二月十二啊， 系， 跟住过两日又大日子， 情人节啦， 系啦，咁啊开始可能要谂下有咩心思啊，要帮你嘅另一半买啲咩礼物，给佢惊喜。如果你嘅另一半谂住，如果佢送你一个叫做吊嘴啊， 吊嘴， 食物吊嘴，送个俾譬如男士送俾女士嘅，你估个女士欢喜欢喜唔欢喜咧？ 欢喜嘅， 哇，吊嘴梗系好啦， 不过冇话有啲咩内容， 加多 样 嘢， 好啊好啊。 加啲 血 系啦， 攞定血啊， 系我都有睇呢个 新闻。点解啊？ 血 系呢个血，呢个血系边个噶？ 吓， 呢个血系嗰个男仔嘅， 梗系男仔俾个女仔啦。 如果系女仔嘅，你就会问系咩血？ 系啦，几时嘅血啊？咁啊，咁系俾人吊十二次啊？ 呢个内地嗰啲网购平台咧，原来兴起话有个咁嘅商品，叫滴血吊嘴。 哦哦哦， 但系问题， 即系将自己嘅血液咧就摆落里边个容器，然后就当系吊嘴嘅送俾人啦。 系啦，送俾另一半。 咁问题就系，首先你要去抽咗血先啦，咁你先可以将你啲血滴落去里面啦，同埋可唔可以擎嘅咧？我想问。 看看他怎样 即是擎一边一擎血就不 即是豬紅是吧 豬紅 即是你 當代表豬紅粥这样吃 你看看他那个成个包装是怎样他说这款这样的滴血吊嘴呢他就会一 pack 呢里面包括了有一个采血针 很 恐怖的 已经自己来的 自己来 的有滴管， 系、哦， 同埋咧有呢个止血胶布， 哦， 咁个价钱咧好平，廿蚊， 系， 廿蚊啊，吓，即系港纸就即系23 个，唔系因为其实佢冇技术含量啊嘛，你攞嘢自己督咗佢，跟住滴落去啫嘛， 系啦，佢就话咧，嗱你攞嗰个采血针，就吉损自己唔知边度啦， 然 之后跟住咧就攞嗰个滴管咧就去。吸嗰啲血出嚟，跟住再用嗰啲吸血管咧吓，就接落去嗰个咧吉嘅空心嘅吊嘴入面，咁跟住咧就成为咗呢个滴血吊嘴啦。 但系问题系咧，即系你唔可以自己咁样喺度自家喺度做。 冇啊，你即系等于好似你度糖尿嗰、那个。 哦，都系 啊， 系 啊， 系 啊， 都系手指噶啦。 咁但系糖尿嗰啲系有医护，即系之前教完你之后翻去， 系 咯， 系。 但系你点解留恋？系啊，好恐怖。 我见到个样啊，佢个吊坠咧都大嚿噶，因为咧都系粒小灯泡咁嘅形状噶，咁样。 佢哋好兴咧，系将啲小灯泡，即系个诶，即系叫做水晶玻璃球咁嘅样啦，但系真系缩到好细嘅。 但我想问，有咩即系背后个意思嘅？ 诶，咁佢实有意思噶，佢就话将自己嘅血。送俾對方咧， 血同於水啊嘛！ 嗱，佢哋一來啦，即係個愛情好好堅貞啊；二來咧又話咧可以保對方平安啊咁。 哦，其實唔緊要嘅，因為咧你可以照送俾佢，但係裏邊咧究竟你係咧滴咗支你咩蠟落去啊，定係紅莓汁咧？其實佢唔知噶嘛。系咪先？对面嗰个唔知噶嘛，你唔使真系攞滴血噶嘛，你真系你去楼下粥店度，喂，佢攞滴猪红粥阿铁咪得咯，佢攞猪红粥都系等于佢噶，佢送咩话一样啱数噶。 系啊，攞啲茶果 jam 嘅事， 茶果 jam 都得噶，系啦。 其实摆个指甲落去都做得啦，系咪先？ 系啊， 危险一样嘢， 摆片指甲都危险。 我净系谂起系咪可以爱嚟滴血认亲咁解嘅啫。 哎呀， 系啊， 打冷震啊，真系。 好啦， 听 日再见啦， 好啦， 拜 拜。